额126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0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8点，升31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7.6，升6.2；阿里巴巴191.5，升2.9；汇丰控股40.15，升1.2；美团点评97.55，升3.1；中国平安76.8，升1.1；中国移动63.25，升1.25；盈富基金24.5，升5.5；建设银行6.3，升8仙；小米集团10.48，跌2仙。友邦保險72.65，升1.8。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53，英磅9.56，瑞士法郎7.97，澳元4.787，加元5.527，新西蘭元4.642，歐元8.4288，每百日元對港元7.11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088。日經平均指數報18950點，升373點。港金现价报1530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8.1美元，卖出1661.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上丁九桥之路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快线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飞林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啦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在观塘商贸区伟业街和红桃道都比较繁忙的。红桃道去敬业街方向介乎敬业街至到考明街这一段是车多挤塞。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骏业街至到丽业街这一段都是比较多车一点的。提一提大家，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段有临时工程，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些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荃湾、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呢，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1，听朝早日出的时间早上6:1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交咗电费未啊？ 听日先到期，使乜咁急啊？ 咁电话费呢？ 我记得都未到期嘅。 你样样都搞到咁问，迟早都要交，早啲唔得嘅咩？ 有样嘢早咗噶啦，我一早就登记咗做选民。如果想喺今年立法会选举之中投票，记得要喺5月2号或之前登记。喂，话时话，你登记咗未先？ 我上网登记咗啦，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10:04嘅开心日报，嗰、那个选民登记我问你答游戏有礼物送，仲有好多关于选举嘅资讯添。乜我冇话俾你听咩？ 张信用卡又碌爆咗，唔通要借钱买？ 中局冇必要就唔好买，梗系唔好借。 广告话全程唔使现身，贷款仲即批即过数，等我都借先。 中局借钱广告多圈套，梗系唔好借。 卡数无得再拖，唯有借钱嚟还啦。 中局债冚债点还得晒，梗系唔好借。我哋中局兄弟讲咁多，都系想提你，冇必要又还唔起，梗系唔好借。 欧丁玉前辈啊，可唔可以讲下你同学友嘅合作呢？ 唔好啩， 米哥哥啊，咁不如讲下你最中意嘅慧娴边只碟咧？ 唔好啦，好唔好啊？ 咁讲 HiFi 碟都得啩？ 都系唔好咧。 咁我哋好难做噶噃。 唉，你哋误会咗啦，我系话唔好而家讲住，喺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守下流程，到时再慢慢讲啦，好唔好啊？ 多谢米哥哥。爱是永恒，当 所爱。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 風不息，我哋需要以一個同舟共濟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諗過要通宵撲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幾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園自己救。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須視港人的性命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於科學，任何其他考慮一定要摒棄。 不要互相去指責，不要去互相去罵對方，令到大家都泄氣。 大家都熱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軌。 民意如山，希望再強硬的林鄭把握呢一個機會，順應民意。 有啲人認為佢要爭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達到，咁我哋要執法，自然會係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關心嘅唔係今日，而係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係尊重一國兩制，係行翻正路。 或許香港有這樣那樣嘅缺點，但係仍係一個容許百花齊放、自由發展嘅家園。 面對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樣可以撐得過。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邱家麟。 时间来到下午的5:10，今日是戴着口罩的欧嘉伦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81%。昨日落了成日雨之后，今日雨就停了。天文台预计听日早晚局部地区都是有骤雨的，但日间部分时间就见回多些阳光。展望随后一两日都是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到了復活節假期呢，星期五的時候呢都是短暫時間有陽光，但是稍後星期五講緊稍後有一兩陣驟雨，到星期六日呢都是能見度比較低的。看來呢星期六日這個復活節假期呢可能都是留返喺屋企好啲呀。好啦，咁睇返全世界嘅疫情發展呢，雖然話喺意大利、喺西班牙呢有啲叫做去到封頂，慢慢確診人數呢有少少緩和嘅跡象啦，咁但係你睇返確診人數，譬如話喺美國呢仍然係升緊嘅。咁譬如話過去嗰24小時裏面呢，喺美國呢係新增成超過3萬宗嘅確診個案嘅。咁而呢個新增嘅確診個案數字呢，美國呢係可以話最多啦，比較起跟住頭十位加埋曬嘅其他國家嘅確診個案呢，都冇美國一個國家咁多嘅。咁而死亡人數呢，西班牙、意大利、美國呢都已經係超過咗10,000人㗎啦。咁可以見到呢，喺成個疫情睇嚟呢，都可能未有咁快呢係能夠舒緩。就算舒緩咗之後呢，各行各業都要好長嘅時間去回復啦。嗱，喺香港呢，嗱呢個禮拜我諗大家見到嗰個疫情呢，今日嘅最新嘅數字呢就係有21宗啦，咁個數字呢都係叫做係平穩啦，咁係同呢兩日呢都係差唔多嘅數字。咁呢21宗裏面呢有12男9女，有12男9女啦，而21宗裏面呢有12個呢係有外遊記錄嘅。咁另外冇外遊記錄嘅9個人呢，有3位就係 New Way Karaoke 嘅群組，咁另外呢都係同酒吧群組有關嘅，咁係有1個呢未揾到確實嘅一個源頭嘅本地感染嘅。好啦，咁即係少啲社區感染，少啲未確實嘅源頭呢，大家其實就可以安心啲啦。咁但係呢，有關就業問題，有關究竟政府點樣救市或者救人嘅問題呢，相信都係呢兩日大家關心嘅事情。咁因為呢政府呢就好快就會公布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嘅詳情。咁佢所講呢就係各個界別嘅共識呢，都希望呢個基金能夠協助不同嘅企業去保留員工啦，包括向雇主提供一啲直接嘅協助。咁而各方面嘅消息就話啦，咁今次即係第二次嘅抗疫基金 受惠的行业是包括一些什么类型呢？就包括第一次的防疫抗疫基金呢，有个别的行业呢要加码援助啦。睇返第一次的抗疫基金呢，其实援助得比较多的数额的呢，就是零售商户啦、食肆啦、运输业啦。咁呢三个行业加埋呢，政府已经係会用125亿㗎。咁政府就话啦，咁可能係某一啲嘅行业呢仲要继续加码，因为呢佢哋嘅情况呢都係越嚟越不理想啦。咁另外嘅就係政府嘅一啲消息就话啦，港府抗疫嘅加辣措施之下呢，有啲行业受影响嘅。咁呢啲行业呢亦都会係受惠嘅其中部分嘅行业。而另外呢，就係喺第一轮嘅时候有部分嘅行业係冇份嘅。咁呢啲呢就补漏拾遗，咁今次呢就可能部分都有份啦。咁大家听緊嘅朋友，对于政府嘅第二轮抗疫基金应该点派法呢？点样派先至係合适，点样派先至係合理呢？打电话嚟1872311一起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4月7号朝早9点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会重点保障员工就业，包括受限制社交措施影响的行业。 无论是雇主、雇员、商会和工会都差不多是一致地就叫我们参考一下外地有几个地方呢，做了都是靠直接来到去帮助雇主去保留员工的做法。 11点，运输业界代表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会面，要求政府全额资助司机进行病毒测试的费用。海港运输业总工会主席苏柏灿： 疫情以来咧，其实司机的收入都减少了很多，平均可能2-3万元个月，可能降到依家10000元啊咁上下。咁你话如果再每个星期都要做一次，每次都要俾几百元的话咧，咁其实对他哋嗰个打击其实实在系好大。咁你計下，我就算當你300元一次，我一個月做4次都已經唔見咗1200元。 另外，終審法院拒絕批出7警案5個被告嘅上訴許可。晏晝1点，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話：因應今年疫情狀況，政府仍未刊憲公布立法會換屆選舉日期，但籌備工作已經進行當中。 選舉嘅日期咧，係透過刊憲嚟去作出個公告嘅。咁所以今年咧，我哋到現時嚟講，事實上我哋係未曾作出呢個刊憲公布呢一次立法會選舉嗰個選舉日期，因為我哋需要咧去密切注視目前我哋嗰個疫情嘅發展，相關咧就係對社會嘅影響、對公共衛生嘅風險方面而作出嗰個評估。咁所以咧，我哋係未曾做呢一步。 4点半，本港今日新增2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12人有外遊記錄。New Way卡拉 OK 群组再多3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已经去信私家医生，安排为轻微病征人士检测。 为私家医生咧，就系提供一个免费嘅实验室嘅嗰个检测嘅服务咧。累计嚟讲咧，都已经有超过4000个样本咧系收到噶啦，阳性嘅比率咧接近系2%嘅，其实都系属于一个高嘅水平啊。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就係私家醫生咧都可以進一步咧，就係為佢哋嘅病人咧，就係加強呢方面嗰個測試嘅。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喺疫情之下咧，好多工人啦，有好多打工仔咧，都係冇工開啦，或者咧就頻臨呢個又俾僱主要求放冇薪假啦，又或者係開工不足嘅情況啦。政府咧就新一輪嘅抗疫基金咧就將會出籠噶啦。咁究竟佢哋想點做咧？咁嚇電話裏邊咧就有職工盟嘅主席吳敏儀嘅，吳敏儀你好啊， 係你好， 係你哋有個建議方案啦，係點咧？ 我哋建議咧就首先針對一系列已經被放無薪假啦，或者係被裁員減薪啦、開工不足等等嘅工友咧，應該可以參考到工資中位數嘅八成，即係而家工資中位數係19,000元左右，嘅八成大概咧，我哋認為上限可以係16,000元啦。咁應該可以由2月開始出現呢啲情況嘅工友咧，一路協助佢哋6个月左右咧，去應付佢哋而家嗰個生活費嗰個問題咧，係比較緊急嘅情況嘅。 嗱咁但係。我听到你讲嘅就系已经系停工或者系被裁员嗰啲咁，有一啲咧其实而家开工不足噶嘛，又或者系面临被裁员噶啦，又或者都唔知啲老板都唔知 cut 唔 cut 你好，咁嗰啲又点咧？ 嗰啲其實已經出現咗開工不足，都由2月到而家啦。咁嗰啲我哋都認為都係算係要需要協助嘅對象咯。咁都係喺我哋而家呢個建議裡面，即係都應該可以協助嘅人。但係好多其實咧，因為已經出現見到咧，佢哋嗰啲工種本身底薪好低嗰類型，咁佢因為開工不足咧，其實接近近乎係冇咗人工咁滯，都等同係即係失去收入咁樣睇噶啦。 系嗱，你哋嘅计法就系不论佢几多人工，就用工资中位数嘅八成去计系嘛？ 系啦， 咁有咩好处咧？咁即系可能有人嘅攞嘅钱援助就会多过佢人工噶咯，会唔会咧？ 如果佢真係實際佢證明得到佢係攞開係幾多咁樣計，當然佢本身揾幾多就應該係可以參照返佢同佢之前嘅收入唔會差佢太遠嗰個數目啦。咁但係都始終有啲人係多過呢個數目㗎嘛，多過即係工資中位數嘅。咁我哋都覺得集中啲去睇呢，以工資中位數做一個界線去計算我哋建議嗰個金額嘅時候，就會比較幫到比較多啲嘅人咯，但係少過嗰啲本身係得可能喺14,500呢個間距裡面嘅人，咁佢拎得出嚟嘅證明都應該係要顯示到佢都係揾攞翻14,500元啦，即係所以話上限係16,000元咯，要視乎翻嗰個工友佢之前賺開幾多錢咯。 嗱咁喺呢個情況之下，你哋會覺得係咩行業咧，定係不論行業咧？ 我哋就係話不論行業咯，因為你第一輪嘅抗疫基金嗰個協助咧，實在根本幫唔到幾多僱員，而且亦都係選擇性地幫咗某些嘅行業，而且集中曬去僱主度啦嗰啲幫助。咁我哋好希望嚟緊第二輪嘅抗疫基金咧，你係應該唔好再分行業，唔好再分得咁窄啦，應該係乜嘢人你都應該幫咯。 係會唔會嗱如果咁樣去幫嘅話咧，會唔會有啲僱主直情話？咁不如一齐放冇薪假啦，或者系本来都冇谂住裁员住嘅，或者系冇谂住放冇薪假嘅，咁而家不如大部分人去放咗冇薪假啦，还掂政府会俾钱，会唔会有咁嘅情况？ 咁當然我希望即係政府更加要講清楚啦，要即係要話俾啲僱主聽，你要求協助嘅話，你當然就唔應該裁員減薪。我哋仲有一個建議，就係因為中小企比較多嘛，其中一個建議就係話應該幫呢一啲中小企咧，大概25%嘅支出嗰個嘅項目，即係話喺佢哋有一啲部分咧支出咗去其他嘅，即係喺佢哋生意上面嘅支出，包括可能係強積金供款咁。咁應該喺由2月開始睇到佢哋嗰個生意。開始下滑之後咧，咁呢一類型嘅僱主咧，其實佢係可以即係首先好似當借款，政府一個一筆錢借俾佢哋，去支付咗佢哋而家馬上嘅呢一部分嘅支出之後，咁如果真係顯示到佢哋之後係個生意當然係未能夠維持有恢復嘅話，咁可見到佢支出咗俾員工咧，佢應該可以抵消翻呢一筆咁樣嘅類似借款嘅嘢喺政府嗰度。咁唔單止淨係幫我哋打工仔女嘅，我哋都有建議係點樣協助。埋一部分嘅雇主咯。 咁帮紧工人嘅话咧，咁你觉得嗰个发放款项嘅形式可以系点咧？即系直接俾工人啦，定系由雇主去派咧？ 我哋其實一路都建議就唔好再好似第一輪抗疫基金咁咧，要透過僱主隻手去俾。最理想嘅咧就係用最快嘅方法，越電子化嘅方法越好咧，就係直接要俾到工人嘅。咁而家今日嚟講，大家都點都有銀行户口㗎啦，係咪？亦都有唔少嘅社會福利處，佢好多分區嘅辦事處可以做到即係一啲支票啊等等嘅發放啊。相信要做咧，其實你參考翻佢哋抗疫基金第一輪咧發俾僱主嗰筆嘅20萬啊或者。 8万啊嗰啲支協助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好快已經做到發放到啦。所以要做嘅時候根本就唔太難去處理呢啲行政嘅事宜嘅，我覺得。 嗯，即係你覺得會政府會做到，但係佢派俾。之前的補漏拾遺啊，都搞好耐嘅，搞成年 嘅。佢嗰個嘅補漏拾遺個工作，佢刻意地係都要話要開一個 office，再請一個數量嘅人咁樣去處理啫。其實佢未必需要咁做，佢本身自己好似我頭先所講，佢哋自己社署有咁多個 office 啊，有咁多政府嘅唔同部門都可以協助到，係咪？但係佢哋係都要堅持要咁樣做，係佢哋嗰個做事方式嘅問題啫。但係而家講緊嘅係即係好集中俾僱員嘅一啲僱員嘅協助，咁甚至有部分我哋更加覺得，如果係需要講緊要協助只係打工仔女咧，你要即係要揾個方法去幫佢哋。有咁多已經現存嘅嗰啲嘅電子方式嘅付款系統喺度，你冇理由唔參考使用啊！ 咁喺成個發放嘅過程裏邊咧，咁大家都好多人話啦，要保證僱主咧係唔會裁員添。你覺得？需唔需要咧？如果话直接俾啲钱俾工人之后， 系啊，其实某程度应该就系话，如果佢喺协助雇主嗰方面嘅措施咧，雇主真系要有一个承诺嘅。就係話喺直至到至少六個月啦，呢發放協助呢六個月裏面，甚至至到年底都唔應該咧有任何裁員啦、無薪假等等嘅措施。如果你變成咗好似上一輪抗疫基金咁，資助就攞咗啦，但係就話所謂保就業又保唔到喎，佢攞完資助，佢結果都繼續裁員減薪，甚至折頭出糧，咁變咗咪完全失去曬嗰個意義咯。 咁呢種保證係用咩形式呢？即係就咁喺張紙度簽個字就當係，定係點呀？ 我相信呢，喺唔同嘅公司呢，佢哋至少都應該文字上係可以承諾到俾政府，甚至政府勞福局應該要有一啲好實質嘅文件上面嘅嘢呢，可以要求到啲僱主去即係同佢哋同意嘅。根本呢一樣嘢要做唔太難，而且去到有啲大型啲嘅僱主，佢哋都好需要呢，喺如果萬一經濟有機會恢復嘅時候，都盡快回復返人手啊。咁呢啲承諾我唔覺得佢哋會太難去 是啦，咁喺而家嘅情况之下，有好多企业咧，有啲商会都话咧，不如咧就暂停工呢个公积金啦。你哋点睇啊？作为工人， 暂停工嗰个强积金， 强积金系，强积金吓。 佢其实呢个我哋就非常之反对嘅，因为嗱，强积金本身个意义就系希望已经俾话雇员咧接近退休嘅时候，喺佢退休的时候攞到嚟用。长年咧都已经讲紧，过往当谈及要点样对冲咧，都凸显咗个问题。过去啲嘅差唔多20年啦，都冲咗300几亿去，就系话一到万一有需要要遣散啊，或者系支付长期服务金嘅时候咧。就冲到个劳工都攞唔到，呢啲其实系啲钱系爱嚟保护翻，即系一众劳工咧喺最有需要啦或者退休嘅时候用噶嘛。你而家攞去未来嘅钱就停晒佢嘅，咁你而家就已经令佢首先已经停工啊，或者收入减少啊等等呢啲，佢已经面对紧一个第一个不利噶咯。但系你连佢嘅未来嘅不利，你都要俾埋佢，你都要制造出嚟，咁似乎对打工仔女真系极之唔公平咯。所以我哋系反对嘅。 但系佢哋话而家。糧都出唔到啦，咁仲要供強積金喎、 啊。咁所以咪就係政府出手嘅時候咯。其實政府應該喺佢個管治意志好清楚，嚟到呢咁嚴重嘅狀況，冇理由仲交由勞資雙方自己去不停角力，係咪？每個行業或者每間公司自己勞資雙方繼續喺度拉腳，係政府出手嘅時候咯。如果你支援得到僱主嘅話，僱主根本就冇誘因要繼續去裁員減薪，甚至停工強積金啊。 我想問下嗱，你剛才講嘅就係即係基本上各行各業啦，譬如話如果讲紧嘅系旅游业、航空业，咁好多公司咧，其实基本上系生意已经跌到好惨淡嘅。你觉得政府要救嘅话，个方式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咧？ 佢外国嘅政府就比较真系前进啲嘅，佢哋就针对你头先所讲嘅行业咧。如果我啱啱见到新加坡政府，佢直头系会针对性咧有一笔款项咧，系协助佢哋呢一个行业。譬如航空业咧，佢讲紧就会资助到员工75% 嘅人工，而余额嗰25% 咧由政府去承担晒先咁。但系呢75%雇主俾咗咧，佢到头嚟政府亦都协助翻雇主，即系整体嚟讲咧都系政府承担晒嘅。咁如果你一个好针对性嘅有一个咁样嘅策略。 边一啲系属于真系脊骨啲嘅行业，好重要嘅，对于经济体系嚟讲系支撑住成个经济活动嘅一个重要部分，嗰啲行业咧，其实系好应该重点啲去处理咯。但系亦都无忘其他各行业嘅打工仔女，有一啲真系广泛性啲嘅，佢哋每一个人每个行业都适用嘅一啲处理咯。 嗯，好，唔该晒你，吴敏仪，唔该晒， 唔该。 吴敏仪系职工盟主席啊，各位有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陆先生，陆生 系你好， 例如请讲，你好， 系啊，我本身都系做一啲小店嘅，我哋做啲影印啊或者系平面设计服务嘅小店，咁喺过去嗰个抗疫基金里边咧几轮啦已经，咁我哋都系冇份嘅，咁其实我又睇翻好似譬如饮食业咁，咁佢政府有嗰啲80,000元啊或者100,000元不等去支援嗰啲公司，其实我又咁睇，未必帮助到佢哋好多，反而如果我哋呢啲小店譬如话80,000咁我哋其实嚟讲，因为我哋成本冇咁重，咁其实我哋可以即系维持得比较耐啲，起码都半年啊甚至有9个月嘅时间，我哋可以如果譬如有80,000元嘅资助嘅话，咁但系佢哋我见好多咧，其实饮食业嗰啲好多收完啲资助反而佢哋結束添，咁其實本身嚟講本意就希望話資助呢啲機構或者呢啲鋪頭之後，佢哋唔裁員或者保留翻，可即係令到個失業率冇咁高啊嘛。咁但係反而其實即係啱啱相反咗，佢哋攞咗錢就反而完咗，仲炒照炒嘅啲職員。咁其實呢個其實政府嘅做法係咪有少少本末倒置咧？ 譬如你間公司係請幾多人㗎？ 其實我一向有一兩個兼職嘅，咁但係而家我都用唔到啦，因為呢個兩個月真係完全啦。早排即係社會事件嘅時間，我哋都仲有啲單做，反而而家疫症，因為我哋好多客根本工都翻唔到，學校停曬，至少咧我哋直情冇生意，我哋好多行家有啲甚至唔開，又開一日開3-4个钟头都有。咁但係我哋未同佢傾過。冇任何資助，亦都我哋揾過好多工會，甚至工聯會傾過，佢哋都代表唔到我哋出聲。 好多謝陸生嘅意見，聽一節新聞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晝5:30由謝天麗報導新聞。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935宗。新增患者中，12人有外游记录。本地个案方面，3名新增患者系玛莎百货职员群组，曾经同寻日确诊嘅男子一齐到铜锣湾 CEO New Way 唱卡拉 OK。另外有4人属于酒吧群组嘅第二代传播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一名住在湾仔益成楼的新增患者并没有外游记录，但和早前2名确诊患者共用一个洗手间。另外，早前一名93岁病人怀疑在博爱医院感染新型肺炎，医管局表示，一名在同一病房接受隔离的82岁患者今日凌晨离世，他又长期病患，上个月29号，即是早前确诊病人离开之后才入住。院方为他进行的病毒测试呈阴性，之后再由遗体抽取样本化验，有待检测结果。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王家庆在记者会主动交代，今日新增的第92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早前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但是寻日检测报告过程中出错，错误将尼泊尔籍的父亲送院，已经通知有关的家庭会将确诊的儿子保送入院。另外，王家庆表示，上个月起为私家医生向病人提供免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累计收集4000个样本，当中2%呈阳性，属于高水平，希望私家医生为有急性病征的病人加强检测。政府邀请港铁开展东涌线沿线项目的详细规划和设计，预算建造成本约187亿元。运输及房屋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港铁东涌沿线将于2023年动工，预计2029年完成东涌西站、东涌东站和相关铁路段的工程，而机场快线掉头隧道的工程就预计2032年完工。港铁欢迎邀请已经初步设计招标工作。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副主席、民建联议员陈恒斌批评，东涌东新填海区预计2024年开始让人入住， 政府的交通规划再次落后于居民的需求，做法不理想。他要求政府在东涌东站和御景湾之间提供接驳道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因应当地的新型肺炎疫情，发布针对七个都府县的紧急事态令，为期一个月。安倍在对策总部的会议宣布有关的消息，适用的七个地区包括首都东京、神奈川、崎玉、千叶、大阪、兵库和福冈共七个都府县，要求这七个地区的民众要避免不必要的外出、停课、戏院停止营业、强制征用医药品等，并且限制出售和保管食物和医疗用品等的物资，违规者可被处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咁啊，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红隧支路慢线嗰度咧有意外啊。咁嗰段嘅支路慢线咧暂时不能够通车，咁啊交通有少少阻塞嘅。七咸道南观塘方向近住红隧嘅支路，因为有意外，慢线就受到阻碍，不能够通车嘅，交通有少少挤塞。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港岛路面方面，这个西区的皇后大道西水坑口街那里因为有些紧急的维修，交界位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九龙方面，土瓜湾的北帝街就有些紧急的水务工程，北帝街去宋皇台道方向近住木厂街的慢线就封了路的。新界方面，屯门的天后路近住叶旺路比较多车，因为就叶旺路那里都是有些紧急的水务工程，来往方向近住天后路一段暂时是要封闭的。还有就是粉岭的安全街也都有些水务工程，近贺利士科技中心那段的安全街咧，暂时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荃湾，鲤鱼门道圣安当去油塘，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中大沈祖尧教授， 各位 Dirty Team 的同事，手足，当疫情过去之后，康复者的喜悦和眼泪会成为你一生美好的回忆。 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家书，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系政府咧，准备咧喺好快就会公布新一轮嘅防疫抗疫基金， 即係啲錢點樣派，究竟派俾乜嘢行業咧？派幾多咧？定係不論行業睇你嘅情況而派咧？或者係派多啲俾中小企或者係一啲自雇人士等等啊？將會咧係好快就會公布噶啦，咁應該就喺今個星期之內會公布嘅。大家有啲乜嘢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有聂生，聂先生。 系你好， 系你好， 主持你好， 你好你好，请讲。 系，我咧就系、是、凡供应学校中学嗰啲学生嘅饭盒嘅， 系 咁样咧就喺一月份已经开始咧就停咗啦货，一路到到而家，而家咧佢差唔多每一个月咧又话会下个月会有机会开翻，一路一路咁拖住，咁而家咧早几日咧佢政府又话照计咧就。这个暑假都不会开的。 嗯。 那我们连续半年都是没有生意，因为我们这些饭盒供应商在楼上做的，就是工厂大厦。那我们没有门市的。本来呢我们都有做一些到会，但因为这个疫情呢这到会都取消了。那我们完全没有收入的。 嗯。 但是呢我每个月呢都要差不多成30万开支，我不是顶得很耐。 是之前那些基金有没有你们份啊？ 本来呢就佢话我哋呢啲呢属于係俾80000蚊我哋嘅。咁、 啊、 我申请咗之后呢到而家我哋收唔到。 啊、 但80000蚊呢都唔够我一个月嘅1/3开支。咁一路你如果你继续係咁样停货，即係我赞成停货係啱嘅。但你停货得嚟你要我哋呢啲如果你係咁样我哋执咗佢，即係亦都係等于一个裁员。咁、啊、好多伙计。 咁呢几个月啲员工你啲伙计点啊？ 我而家继续俾钱佢嘅， 俾足人工， 俾足人工嘅、啊，就其中比较贵啲嘅嗰个即系厨房嗰啲师傅咧、 嗯， 我而家就俾1/4嘅人工佢，就嗌佢放假放一个礼拜， 嗯、 即系食翻4个礼拜，我嗌佢放个礼拜。咁其他嗰啲咧冇咁高人工嘅咧，我都照俾足。 啊 咁但係都而家我都每个月都要20-30万。 都20-30万。咁你諗住你希望政府可以点样做点样帮 第一嗱佢就算佢而家嗰个中小企借贷呀讲完嗰个财政报告到而家呢仲未推出，我问银行我可唔可以申请，佢话都冇，现在冇详细资料去申请。咁、我哋你话我哋如果你又或者你政府借笔钱俾我哋，我哋都希望挨到九月份嗰个学校开翻，我都希望唔使叫啲员工走啊。咁、我哋着紧最希望佢都津贴翻我哋啊，因为你停学。但系外界唔知道嘅，外界唔知道原来学校停课咧系影响我哋嘅运作嘅。 系 根本我哋系靠做饭盒。咁啊呢个咧，我就觉得即系政府咧就。佢话第二轮嗰个抗疫基金咧，肯定咧就冇我哋份嘅。 你觉得冇啊？系嘛？ 我谂佢应该冇，因为佢上次，佢哋讲过咧，都话可能校巴，佢谂到校巴，佢谂唔到我哋呢个饭盒嘅供应商。 系啊，我都冇乜点听过啊，所以你真系要多啲出嚟讲嘢，同埋有冇办法同啲政府人员倾一倾咧，讲下你哋嘅问题咧，嗬？ 啊、我哋啲行家咧、我曾经问过我啲行家，佢又话曾经同张宇仁讲过，但系咧亦都到而家冇消息、我相信都系冇机会嘅。咁、样就即系喺我呢度都希望即系政府睇每件事咧、你删咗一样嘢咧，可能后尾一个所谓一个供应链啊，系好紧要嘅，好多都。 当然啦，当然啦。 校巴啦，我哋呢啲供应商啦。都是一个供应链来的。 好。 如果你看不到我们如果执了当然我不见很多钱，但是呢照现在目前那些厨师啊或者那些职员呢、现在这样的情况呢是找不到东西。 希望就是你在香港电台讲东西政府应该听到的，政府都很留意香港电台大家讲的什么的。多谢聂生的意见。教育的整个体系呢其实牵涉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机构啦。咁除了刚才聂生咁佢就是帮学校做饭盒的。呢几个月完全停工，每个月要成20-30万开支，而家唔知点算啦。咁另外嘅仲有好多嘅教育中心啦，佢哋嘅处境呢亦都几麻烦㗎。教育中心联盟发言人苏迪希喺电话里面。苏迪希你好啊。 诶，你好啊，主持人。 系，可唔可以讲下你哋而家嘅处境系点啊？ 而家處境呢，我哋要由今年嘅一月開始講起嘅。一月呢，農曆新年呢，因為好多學生家長都去旅行返大陸，咁導致到我哋已經收入大減㗎啦。咁二月呢就停課，一路去到三四五六月。咁昨天啊，袁國勇呢都話九月先有機復課。其實簡單數一數呢，都有八至九個月去白交租、白出糧咁樣租住間鋪去生存緊，係掙扎緊，所以呢個情況咧，而家就極之嚴峻，導致到成個業界咧都有機會倒閉潮啊！ 我想知而家你哋教育中心聯盟咧，主要嘅成員係主要係做邊一範多啊？ 教育中心聯盟入面呢，叫得教育中心其實有兩類嘅，一類呢就是補習社啦，有出教育牌照嘅，主要係一啲中英數啊，要書寫嘅課程。第二類呢就是音樂、體育、藝術嘅課程啦，佢哋唔需要出牌啦。咁但係都係教育中心，加埋有八千幾間。咁我哋聯盟入面呢，聯署嘅教育中心都超過2600間㗎啦。 即係你嗰啲教音樂啊，嗰啲主要會唔會有好多係個人自己做咁樣？都系咪算你哋嘅？ 我哋主要系教育中心， 中心 有中心嘅就归纳系我哋个类啦。 嗱，咁你希望嗱，政府而家有消息就话，即系教育中心都可能收到一啲资助嘅，你哋收到啲咩消息呢？ 其实我哋喺媒体嘅发放消息咧，知道补习社啦、校巴啦，都会喺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度有份。咁呢个都开心嘅，因为我哋争取咗两个月啦，做咗咁多次嘅行动啦，咁政府终于知道我哋嘅苦况。咁希望呢个第二轮防疫基金唔系一笔过咯，因为我哋新闻度见到系写住一笔过呢三个字。 系啊系啊， 发觉咧就真正政府想帮我哋呢八千几间教育中心去渡过难关咧。咁第一就系你停咗我哋课啦，喺一月尾嘅时候。第二呢，疫情就越嚟越严重啦，去到全球大流行啦。咁第三呢，就算我哋疫情走咗之后呢，相信家长都未必咁放心去俾小朋友嚟学嘢。基于呢啲原因呢，我哋就觉得如果一笔过去俾呢，就未免係帮唔到真正渡过难关啦。因为我哋租金人工其实一个月都可能八至十万都走唔甩㗎啦，係细铺。 咁， 所以 你想即系点样长期化咧？如果唔一笔过， 其实咧，如果政府真正系贴地啲去帮我哋渡过呢个难关咧，应该喺停课期间或者疫症期间咧，每个月去资助我哋人工嘅租金，好似外国嘅做法啦，可能人工去帮你七成，铺租就帮你八成，咁过咗个停课或者疫情啦，咁我当我系教育中心嘅角度立场去发言先啦，净系讲我哋被停课嘅租金同人工，每个月都讲紧十零万啦。所以要照返如果第一轮派俾零售八万蚊一笔过，咁呢个我可以用喺一个无情鸡去形容啦，一个肥鸡餐咯。你嘅呢个八至十万可能都未必 keep 到我一个月嘅开支。咁而家我哋要挨八个月嘅停业。所以就希望政府听到我哋个声音啦，真系贴地啲，一系唔好帮，一帮就尽力去帮。其实都系剩翻可能四五个月嘅租金人工，希望嗰、那个一万亿多嘅儲備咧，喺歷史上最大嘅災難期間咧，就唔好吝惜咯。 係嗱，即係以往咧，政府一講到派錢就好多嘅要求啊，要好多單據要睇啊。嗱，有好多即係譬如教育中心究竟請咗幾多人啊？咁會唔會話因為呢樣嘢係一個阻礙咧？ 其實唔會嘅，好簡單嘅啫嘛。我哋有 BR 啦，證明我哋教育中心係教育嘅啦，亦都有強積金嘅供款記錄啦，唔會無啦啦有強積金噶嘛。咁亦都可能你追溯翻去半年前或以上嘅 BR 先有效啦，再影埋相，我哋真係一個 learning centre 啦，或者你揾人嚟 audit 嚟睇一睇我哋 random check。其實都走唔甩噶啦，再配合一個我哋提供假資料嘅 penalty， 好簡單嘅就其實件事，即係不為也，非不能也咯。 咁有啲嘅即係做教育嘅，可能佢真係 freelance 嘅，或者真係自雇嘅嗰種你哋都嗱，你都我諗你都接觸唔少啊。咁佢哋就又不隸屬於任何教育中心，你認為應該點咧？ freelance 嗰啲咧真係好難計數。譬如話，我話俾你知，我係 freelance 嘅教練，其實我未必都有強積金啦，或者係未必有啲收入證明啦。咁呢個就係第二個層面，希望而家政府咧都照顧到嘅，希望有方法照顧到，即係好似全民派啦，或者有啲證明證明到，即係譬如你有翻學校去教書或者教啲興趣班，其實學校係有 record 噶嘛。 明白，好，唔该晒。 有 record 嘅，系啦，希望政府帮到全面啲啦吓。 好，唔该晒，苏迪希，教育中心联盟发言人。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大家好。又是蕭叔叔，咁啊，我哋一連幾集咧就會借英國首相 Boris Johnson 嘅一篇 speech 咧，就去分析一下英式英文咧有啲咩地方係要特別留意嘅。如果我哋想學英式英文嘅話，咁啊，我哋今日咧想講咧就係英文嘅所謂 consonants 啊，英文嘅輔音或者有啲人叫做子音。咁咧，英文裏面咧我有好多音咧喺廣東話冇嘅。例如我哋英文嘅 V 音啦、V 音啦、Z 音啦、Z 音啦，咁我哋咧喺呢篇 speech 里面可以听到好多啲字嘅，我哋听一听一齐。 Good evening. The coronavirus is the biggest threat this country has faced for decades. 好啦，我哋第一个字我听到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我上次讲到连音啦，但今次咧我留意一下个 V 音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It's Good evening。OK， 是一个很弱的音，但是呢我中间的声带震动是连住的 Good evening 这样的，而不是 Good evening， OK， 不要变成个 F 音，不是 Good evening but Good evening。 另外再听到个 V 音呢，我们后面呢 The coronavirus The coronavirus V sound again， It's not the coronavirus But it's the coronavirus Virus Virus OK， 所以呢留意翻F 音是这样的 ,V 音是 V, 连埋个声带震动落去呢，咁我听落去呢就会似英文的 V 音多啲啦。其实仲有好多音，我哋下次再讲。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在政府上一輪的防疫基金措施裏面，都有一些措施是給持牌旅館、旅行社，都有一筆過的資助$80,000。今次的再進一步的基金就不知道有沒有他們份，但是都提過的有個別基金、有個別的行業，政府說是會加碼援助的。而最近大家都留意到的就是整個旅遊業啦，無論是出行的旅行團或者來香港的旅客咧，已經幾乎是跌到近乎零噶啦。咁見到有一些酒店咧就索性停業啦，提早裝修啦。咁成個嘅全球嘅旅遊業咧都係受到好嚴重嘅打擊。嗱，電話裏邊咧就有旅遊業議會主席黃俊達，黃俊達你好啊， 你好你好。 係嗱，嚟緊嘅新一輪基金，你希望政府可以同為旅遊業做啲乜嘢？ 我谂呢个时候，我哋希望啊，当然系为我哋嘅从业员啦，特别系旅行社嘅一啲全职职员啦，我哋嘅领队同埋导游一啲相关嘅喺呢行赖以为生嘅旅游业从业员咧，可以有一啲嘅津贴俾佢哋。其实都仿效紧外国好多国家，其实都对于相关受影响行业，尤其是旅游业咧，都有一啲比较重嘅对于佢哋生计上面嘅一个补贴嘅。咁我哋都希望喺早前，其实我哋喺同局长我哋会面嘅时候都这个都是其中一个重点，我们希望政府可以给我们这些行业一个扶持的。 你认为即是适合的补贴方式是怎样？ 我想当然直接是在未来几个月里面都可以给到他们一个定額嘅津貼啦，咁無論係斷月計或者一次過嘅直接可以俾到員工嘅係最好嘅。 個成數咧俾足啊，定係點咧？ 我諗呢個就由翻政府佢哋決定啦，因為即係 俾足當然我諗嗰、那個人數亦都唔少嚇。咁、究竟係點樣樣嚟到去釐定呢個標準咧？同埋我諗受影響個行業，當然旅遊業係其中一個好受影響嘅行業嚟嘅。咁但係仲有其他嘅範疇嘅話，可能要睇下政府到時嗰個嘅方式係點樣樣推出啦。 咁、譬如話對於僱主嘅資助，對於企業本身嘅資助又可以係點？ 呢方面都係我哋好着力同局長嗰邊爭取，因為除咗係僱員啦，咁旅行社嚟講，其實而家零收入嘅，咁究竟除咗喺工資嗰方面，就係嗰個租金啊，或者係其他啲嘅燈油火蠟啊等等呢啲雜費，其實都要旅行社佢哋去暫時都係冇收入嘅情況之下，都好多老闆佢哋要自己去頂住。咁我哋都希望即係喺第二輪嘅措施上面可以幫到佢哋，因為我哋好多中小企嘅老闆其實佢哋未必有咁嘅能力去應付。咁至於一啲可能更加中大型嘅旅行社或者企業咧，其實佢哋喺呢方面嘅支出亦都唔細嘅，所以我哋都有提議過嚇，即係可能希望政府喺聘用嘅人員嘅多少上面咧，可能嚟到去有一個劃分咯。 即係你意思係，如果請人請得多嘅嗰啲大啲嘅旅行社，可能嗰個資助要高啲。 系啦，系啦，系啦。 吓，咁即系你根据就系个旅行社规模去资助。 我谂呢个就比较即系比较容易啲，或者系容易去计算吓，亦都系去核实到嗰个嘅即系个人数咯吓。 嗱，整个旅游业咧，除咗旅行社之外，都仲有好多噶，譬如话宾馆啊，仲有好多不同类型嘅参与者。你觉得其他人嗰啲资助应该点计咧？ 我諗最主要都係以一啲即係喺呢行賴以為生嘅從業員啦，係佢哋嚟到去以一個基準嚟到去做一個補貼。咁無論係旅行社職員啦、酒店啦、賓館啦，剛才提到甚至係一啲可能旅遊嘅企業啊、主題公園啊等等，我諗都可能係需要嘅。 咁而家真係成個行業咧都好淡靜啦，都。真係冰封咁滯啦，直情係冰封啦。咁嗱，喺呢個時間裏面，其實成個行業對於未來咧嗰個展望會係點咧？幾時會慢慢可以回復正常咧？ 我諗呢、這個疫情嘅發展咧，大家都好難預計，但係我哋都睇到好多可能專家嘅報導或者係一啲疫情嘅預測，可能都要幾個月嘅時間。咁就算係幾個月，我諗都唔單單係香港，亦都要海外唔同嘅地方或者市場，佢哋亦都現時亦都受過疫情嘅影響咧，係未必有旅客可以出同埋入。咁我諗我哋都要先由一啲即係已經係控制到疫情嘅國家開始咧，嚟到去逐步開放咧，先至可以去做到嗰、那個即係復甦嘅一啲推廣啊、宣傳等等嘅工作咯。咁呢個我相信都唔能夠話一下子就係全面開放，呢、這個係並睇落去唔係好樂觀嘅。 會唔會話即係睇住而家好似內地之前見到新聞，黃山都滿曬人啦，會唔會第一波就可能諗下翻內地去旅行咧？ 我谂呢个都唔排除啦，其实都系最主要系睇翻边啲地方佢哋嘅疫情系受控吓，嚟到去开始重新开放咧，嚟到去促进翻嗰个即系人流嘅交往咧，呢样嘢都要睇翻个疫情嘅控制情况嘅。 好嗱，唔该晒你啊，黄俊达，唔该晒。黄俊达系旅游业议会嘅主席啊，电话里边咧就有张先生，张生你好，张生 系啊系啊系啊，你好啊你好啊。我想问一问咧，因为而家政府咧 系 即系推行嗰啲，净系保老细嗰边啦。咁我哋咧就做飲食业嘅，咁样咧就今个月咧就裁咗出嚟啦。即系嗰间嘢咧就喺文化中心嗰度嘅，系中裁嚟嘅。咁而家咧就变咗失业啦，而家成班人 系 咁样咧，我哋就一啲补贴都冇。 而家政府嘅嗱，佢会资助某啲企业啦。另外咧就系而家有好多讲紧嘅，有好多系放紧冇薪假或者系即系 开工不足啊，咁睇下有咩方法补贴啦。嗱，而家讲紧嘅即系政府做乜嘢咧，暂时都未知道嘅。嗱，就快公布嘅，可能跟住今日星期之内会公布，好快会公布嘅，所以即系留意住啦。而家即系冇人知道，你问我我都唔知道。 系啦，咁而家裁咗出嚟嗰啲，咁又点样咧？咁我哋嘅生计又点样咧？ 系啊，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噶。咁我谂政府嘅谂法就系、是其中一个就系佢当譬如派钱。派一萬元那裡已經算了一部分了，但是就不知道對於真的失業的朋友又可以怎樣呢，暫時都即等政府公布。 即是那一萬元你補貼不到，因為這個是全香港已經有的了，這些。即是那些飲食業那些是一個大機構連鎖店來的，都可以這樣做。 是 即是如果講到文化中心都知道是哪一間的了。 明白明白，都有好多即系饮食业都挨唔到，好多机构、好多嘅企业都挨唔到。好，多谢张先生嘅意见啊，多谢张先生嘅意见。 好，拜拜。 好啦，咁啊，张先生问到究竟即系咁失业嗰啲又点咧？嗱，呢个真系一个好具体嘅问题，真系一个咧即系大家都关心嘅问题，因为咧即系而家讲紧好多嘅呢啲嘅防疫基金俾一啲个人嘅话咧，都系可能喺某啲企业啊之下咧仍然受雇、开工不足嘅情况之下，或者系放紧无薪假嘅情况之下，点算好嘅？咁真系已经裁咗出嚟嘅时候咧，即系政府都要谂下啦。嗱，咁喺成个疫情之下咧，好多人都会。认为咧，成个即系大家对于政府嘅期望咧，都唔同晒嘅。咁譬如话香港咁啦，以前咧好多人咧都会崇尚就系自由经济啊嘛，要大市场小政府啊嘛。政府咧就最好就乜都唔好理，你唔使帮我噶啦，俾个环境我做好生意就得噶啦。咁但系咧疫情之下咧，成个谂法咧，成个环境都唔同晒啊！每行每业咧都似乎咧需要政府好直接嘅金钱资助。好啦，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先。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去红隧之路晚线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龙尾断断续续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重复一次就是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去红隧的之路晚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已经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这边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现在东隧和西隧，东隧的港岛入口和西隧的九龙入口都开始多车了。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商贸区交通繁忙的，红桃道伟业街去敬业街都是挤塞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毫半升一个两毫半，盈富基金24.5升五毫半，建设银行6.3升八仙，小米集团10.48跌两仙，友邦保险72.65升一个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创世纪集团控股、指尖跃动、神州租车、顺丰清洁能源同埋星捷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中国数码文化、ESC Tech Group、同仁资源、瑞强集团同埋盛良物流。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9.1，瑞士法郎0.973，澳元0.618，加元1.402，新西兰元0.599，人民币7.057，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89。港金系报15,300，比上日收市升咗2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52.26美元，卖出价1,654.53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8.6，跌0.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就去到世界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系收费广场多车啲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嘅。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近凤舞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都开始繁忙，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九龙的路面方面，较早前七咸道南去观塘通往康庄道红隧之路那里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刚才就慢线受阻，现在意外事故清了场，是多车一点。

我想要讲清楚的呢，他就说自己不是加薪，并且就不是他一个，咁啊，仲有其实是整个即系问责团队啦，同埋其实呢一个是按年度通胀的定期调整嚟嘅啫。咁但系咧，即系我嘅睇法咧，就系、是、其实嗰件事本身咧，就即使系按既定程序咧，但系都系嗰、那个表达，同埋即系政府有冇谂多一步，到底呢、這个时间呢、這个消息出嚟嘅时候，市民有咩观感啦，同埋佢哋同步有冇两手准备有其他嘅措施啦。咁我就唔好认同嗰个所谓嘅对薪酬嘅问题要持开放态度。咁我同阿特首调转啦，我对薪酬问题系持一个相对严谨嘅态度嘅，因为喺个既定程序底下，你要作个调整，有条数喺度，实际上系旧年嘅事嚟嘅，咁冇问题嘅。但系系咪喺我哋依家一个即系疫情嘅情况底下，有个特事特办呢？大家都即系我睇都睇到有立法议员都系提出咧，喂，系咪即系政府高官、特首高官都可以系带头减薪啊？咁佢嘅回应啊，好得意啦！佢就话哦，我哋其实咧之前已经捐咗一个月人工出嚟噶啦， 系俾公益金啊嘛， 系啊，捐咩公益金？咁但系嗱，即系好老实啦，我哋即系小市民咧，日日疫情底下都面对住咧好多地方啊，买嘢送嘢，买嘢减价噶啦，咁永远都唔会话你上次买嘅时候减咗，今次啊冇得减俾你噶，系咪先？咁你当你享受咗个优惠，咁其实呢啲你享受咗一次优惠之后冇嘅，咁呢啲系呃人试造价之后嗰啲，即系俾翻正价嘅服务就唔会有优惠嘅，就系呃人嗰啲先系咁嘅啫。咁可唔可能话系一就系、是？即使話唔減薪，係咪都可以同步宣布你再有一個捐錢嗰、那個，即係捐人工嗰個操作呢？例如你上次捐俾公益金，你今次可唔可以落善堂人際、博愛、東華，甚或者係一啲每個行政局長官同埋個行會成員同我哋所有嘅問責團隊，每人揀一個細嘅組織去捐啦，因為實際上喺今天呢幾個月嘅疫情裏面，我自己就睇到咧好多一啲細嘅自務組織咧、細嘅 NGO 咧，其實佢哋面對嗰個困難係好大嘅。大嘅 NGO 仲會有大把人認得佢哋會去捐錢、會捐口罩咁。咁第二個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咧，係喺減薪嘅問題裏邊，政府都真係要去謹慎去考慮，因為實際上過去歷屆嘅特首都曾經係喺香港面對重大危機嘅時候帶頭減薪或者動薪嘅。 即係2003年沙士嘅時候咧，當時董建華同埋20多個問責高官咧，行政會議成員咧係減薪一成嘅。2009年金融海啸嘅时候咧，曾荫权即系联同问责官员咧就减薪5.38%嘅。咁嗱，呢个都系即系以前咧。嗱，今次系咪需要减薪咧？嗱，其实咧政府一路叫紧，譬如啲业主唔该你减租啦，咁叫啲人减租，叫啲人赚少啲，其实即系可能自己都要以身作则嘅，即系作为一个模范咁样吓。 同埋其實即係我會認為咧，減薪係一個政府行為，俾人見到政府同市民真係共度時間。但係你講到我個人嗰個捐款，即使係整個問責團體，整個問責團隊咧，集體嘅捐款都係一個集體嘅個人行為啊嘛。即係我袋咗落你袋之後咧，你捐翻出嚟顯你愛心功德無量嘅啫。咁嗰個並唔係一個即係可以好突顯到政府行為嗰、那個認受。 大家听紧嘅朋友点睇咧？各位市民、各位听众咁，特首同埋佢嘅问责官员应唔应该点样表示下咧？需唔需要减薪咧？或者系将比较大笔嘅佢哋嘅薪金捐出嚟咧？咁作为一种带头作用吓，好唔好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咧有实政原创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嘅，田北辰你好啊， 你好， 睇下点睇咧呢个加薪问题啦。所謂加薪 全香港，都知道我點睇㗎啦，係嘛？經過琴日， 你就認為要減三成啊嘛？ 唔係，我就話喺咁嘅時勢，任何一個機構嘅一把手，都冇理由厚得著面皮，仲去加人工嘅。OK， 而家全部咧，基本上咧係今年係全部冇人工加，係動薪。动薪之余呢，仲要一个有限期的一个减薪，即是两样东西同时发生。咁即是简单啲嚟讲，如果一个人去年攞开10万嘅呢，今年都是10万，一个月冇得加㗎啦。 咁十萬之餘呢，可能呢就疫情期間呢佢係收七成嘅啫。咁而家好多機構都係咁做緊。 嗯 ,ok? 好啦，咁、那個問題係如果全香港我都係咁做，咁特首帶頭佢係咪應該都同我哋有一個咁嘅相連嘅心態呢？咁所以我就講咗嗰句說話。 嗯。 咁而家講機制啦 ,ok? 好啦，你哋啱啱講嘅就正確嘅 ,2003 年董建華帶同全部問責官員呢就減咗成薪，佢減足四年。 嗯。 即係佢嗰四年完全冇跟通脹加，一個崩都冇加。 嗯。 ok? 係好極端嘅，同今日比。曾蔭權呢 ,2009 年呢減 5.38 呢是減足六年。 嗯。 他那六年冇加過一個崩的。好啦。我哋今日嘅機制是點呢？是立法會批的 ,2017 年批的。不過不是一個法例嚟的，你搞清楚。我哋批的不是一個法例，話所有問責官員必須要跟通脹加人高。不是，冇條咁嘅法例。 嗯。 我哋批的呢是財委會批款俾佢。批款俾佢一次過係可以五年按通脹加都得。 嗯， 財委會批咗錢唔係表示你一定要用，只不過你唔可以用多過財委會批嘅啫。咁即係話簡單啲嚟講，今日我哋嘅機制咧，佢做到盡嘅咧，就可以年年硬掘都加，無論社會發生咩事，不過就唔會加多過通脹。 嗯， 但係並不。不是佢唔可以唔加。当年嗰个检讨报告，我读俾你听下。政治委任官员的薪酬应下，唔系必，唔系必，系应。每年根据丙类消费乜乜指数作出调整，系当年我哋批咗笔钱，系容许佢可以咁做，而唔使翻嚟立法会。 嗯 ，OK。但而家最緊要就係俾咗錢，但係冇法例規定。咁所以理論上呢，佢不但只可以今年動身，佢可以未來幾年都唔加都得。咁如果筆錢咪冇攞囉，係咪？咁我只不過要求就冇去到曾蔭權同埋董建華咁嚴厲嘅，係咪？打落幾年都唔加，我只不過話你識做啲，你咪今年一年。你取消咗嗰个按通胀佢加，咁你冻一年啦。你出年加翻，我真系冇所谓噶。咁同曾荫权同埋董建华已经差咗离天大丈远啦，系嘛？ 另外再 咁跟住，咁、跟住我就话减薪三成，直至到疫情好转咧，嗰、那个就系我啱啱讲噶啦，就做紧同时两样嘢。一样嘢咧，就今年2020年七月一号咧，我哋。冻结咗个薪酬，全部问责官员就跟翻旧年嘅薪酬水平。 嗯， 咁即系此外咧，就想佢哋而家就唔好攞足十成嘅人工，攞七成嘅人工，直至到疫情好转。 嗯， 就系咁啫。 田北辰啊，咁你点睇？即系依家其实咧，佢又话咧，你立法会议员都系旧年十月一号起按通胀调整薪金啦。咁你觉得立法会议员有冇空间都系同？部去调整啦，大家一起减三成 啦、立法会议员是点？我要交翻俾我哋立法会议员同事、自己去决定。 嗯 ，OK， 佢而家讲紧， 你点睇啊？你 就系话，你而家问我点睇，系咪？我讲我自己，我完全唔介意今年一年动身，我觉得系应该嘅。 嗯， 啊，咁啊，出年再加翻。即系如果特首肯咁做，我绝对肯咁做。 嗯， 我亦都真系会得呼吁立法会员都系动一年薪啫，唔好加啦今年。 嗯 ，OK。 譬如减三成人工咧， 咁减三成人工呢、這个讲真就我本身冇问题，咁但系其他啲议员佢哋、自己有自己嘅意见啦。 系 ，OK。咁你搞清楚先话吓，而家讲翻历史上系董建华同埋曾荫权。是讲紧问责官员， 嗯， 啊，咁当然啦，人哋觉得你一个立法会议员唔关你事，你梗系口讲好，咁你全世界减亲都系主要系政府官员啦，系咪？ 嗯， 你睇外国嗰啲全部都系啦， 咁香港嘅历史都系啦，系嘛？咁但系如果你哋问到话立法会点，我会都话我个人嘅取向咧，我系唔介意拉埋落水嘅。咁但系我要尊重其他同事嗰啲睇法 ，OK？ 嗯， 所以立法会还立法会，但系最紧要就系你嘅问责团队，因为今日行政主导噶嘛，大佬，我立法会有咩权啫？ 系， 我唔系立法主导噶嘛，香港系行政主导噶嘛。 唔系，咁我哋依家讲紧大家共度时间啊嘛，其实各行各业大家都即系面对住个情况，咁睇下大家系创造一啲可能，有咩条件都会谂啦。 我哋首先讲讲呢个问责团队先， 嗯， 因为如果你话讲立法会，咁你跟住讲埋区议会，跟住讲埋公务员嘅首长级，咁越搞就越大，咁就无止境嘅， 嗯， 好唔好？咁即系我哋局限于呢个问责团队讲，就呢个就我的表态。你问我个人点睇立法会，我已经同你讲咗，我冇问题。 嗯， 嗱，而家嗰个机制里边咧，就话一啲问责嘅官员咧个人工系要高过常备噶嘛。如果佢哋要减三成人工，会唔会呢样嘢又可以系政府认为诶好难做嘅其中一个理由咧？ 冇噶，点会啫？问责官员不嬲，成个即系嗰个性质同公务员唔同噶啦。 嗯， 同埋呢个一个短暂嘅啫嘛。 嗯，系嗱，你认为如果嗱，即系政府系肯咁做嘅，动薪再加，可能再减薪啊，起码喺呢个期间减薪咧，你觉得对于成个香港，对于其他嘅商界或者佢嘅地产商减租，有冇啲乜嘢即系一啲说服到人嘅作用啊？ 我唔谂得咁远啊， 嗯， 我纯粹就系智慧，你同人共度时间。我想告诉你们大家听，或者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共度时间， 嗯， 是我不求回报就做了我自己做的事， 嗯， 其他人做不做不关我事，这个对我来讲就是共度时间。共度时间不是就说我做了你一定要做啊，你不做我不做啊，这样 是明白。好，唔该晒田北辰，唔该晒田北辰系实政圆桌嘅立法会议员啦。咁佢觉得政府都要共度时间嘅。好，大家听众点样睇咧？不如我哋听下王女士电话先啦。王女士你好啊， 王女士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 你好， 请讲。 系啊，我想讲下咧，即系加薪嗰啲咧，即系话个机制咧，我啊想提议咧，话有冇得更改嘅咧？即系攞出嚟讨论。即是话咧，呢个不合时宜噶啦，点解咧？ 咁啊， 因为 呢个既定经济咧，既定嘅机制咧，就话咧系会跟住呢个丙类物价指数，即系大致系通胀咧去加嘅。尤其呢啲问责官员加埋特首咁咯，即系呢个既定机制啦，当然有得改啦。吓， 冇错，系咯，加咁咧，但系你睇下依家啦，嗰啲特首咧一代不如一代，一个不如一个。咁如果个个咧大安指数做得唔好，都有得加嘅咧，咁啊，即系话咁啊，变咗唔公道啦。咁啊，輪過即係咧做得好嘅就加多啲，做得唔好嗰啲加少啲，咁呢啲咪叫做公道啊嘛！啊，咁你今次嘅疫情係最好一次嘅考驗啦！啊，搞到香港依家咁樣烏哩山都，啊佢自己又唔識又唔聽專家講嗰啲意見，搞到依家咁樣，本嚟嗰陣時啲個案咧，你都知啦，主持人係即係得一兩個嘅，即係嗰一兩單嘅啫，搞到依家哇，大佬好似食高到好似要星火箭咁樣喎，即係嚇親我哋啦，係咪？就因為佢唔同我哋合作啦，我哋合作個市民家。 咁因為都有個原因，第二波爆發好多係喺外國翻嚟讀書翻嚟，係咯。 咩叫未雨綢繆啫，主持人？即係你知道有咁嘅專家講㗎啦，已經話即係會有咁嘅情形咧，就要預防，要提防，要提防預防啊嘛，唔係踢一踢喐喐㗎嘛，大佬。 明白。 你係話事人嚟㗎嘛？你話係咪先啦？ 好多謝黃女士嘅意見啦，黃女士都講到即係應該就要減薪啦，要改機制啦。睇翻咧，其實而家嗱香港嘅即係問責官員或者領導人啦，咁佢哋嘅人工咧高咧。大家都一早知道㗎啦，大家睇返個數據呢，就係啦，實際上攞幾多錢呢？而家嘅年薪呢，林鄭月娥係加咗之後呢，就係521万，咁比較上年度呢，就年薪呀，就係加12万，即係平均每個月加10000蚊到啦，平均月薪就係超過43万啦。咁呢個數字呢，其實係全世界嘅國家地區領導人之中呢排第二嘅，咁就低過新加坡嘅啫，新加坡就超高嘅，佢哋嗰位阿李顯龍咧就係161万美金嘅年薪，咁啊超高嘅，咁但係香港咧就高過瑞士，高過美國， 高過澳洲，高過其他的了。咁啊，呢個數字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啦，吳婉婷嚇。 係啊，但係公平啲講咧，就我哋唔能夠單一睇佢嘅人工係幾高啦。咁同樣地，如果攞翻出去同商業社會同樣嘅高層嚟比較，可能佢哋呢個都唔算係啲咩數字。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其實剛剛黃女士都提出咗一個問題啦，就係、是那個問責團隊嗰、那個薪酬制度咧，其實係。同問責咧並沒有直接掛鈎嘅喎， 係啊，咁而家就係無論你做得好做得好差都好，全部都係跟通脹嘅，根據而家個機制嚇。 係啊，咁、所以同埋其實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又翻翻轉頭講咧，就係、是、嗰、無論係減薪，頭先我哋講咗之前有啲特首個例子啦，甚至乎係梁振英年代都有動薪啦。咁嗰個問題就係、是、到底嗰個我自願捐。翻人工出嚟，同嗰个减薪咧，其实完全系两码子事嚟嘅，好似政府依家唔好明咁咯。 好嗱，听众张先生喺电话里边，张生 啊，你好啊， 你好张生。 你根本呢个林郑即系我哋嗰所谓特首咧，佢真系即系佢一路系宽己吓，又话博人啦吓，对刻薄寡恩啦，净系吓对人哋咧就非常之苛刻。佢自己又寬大無啊！你睇佢舊年呢個反修例嗰、那個修例運動開始，搞到香港即係拖入深淵，到呢個疫情啊，更加咧搞唔封關啊，做到咁多即係無能嘅行為啊！佢搞到香港咧墮入而家咁嘅情況，佢仲好意思去大安旨意收錢？你話呢個人係咪即係去到真係冇得救？即係咁啦，嗱，你因為佢。繼續俾佢俾錢佢收，但係佢唔好再做啦，嚇、佢下來啦，成個問責團隊，係我寧願明顯咁啊，香港因為想咁啊， 係 嚇、你唔好做啦，我錢都照俾你啦。 喂，阿张生啊，你 掟埋一边啊！ 有好多人话喂，你睇个疫情咧，香港个数字都唔系差，都见得人。咁而家外国都攞香港嚟讲噶。 吓、见得人？你睇下几多人已经死过啦。根本你都完全可以避免噶嘛？你大陆一佬一早唔好俾人入嚟已经。已经唔会。 咁又完全系因为内地个情况，有啲海外回港。 而家最 紧要 系 数字大。 喂，同埋佢无啦啦个空窗期，俾啲几多人接咗入嚟啊？啊！一早啲專家叫佢唔好有個空窗期啦、啊，係咪先？佢係都要咁做，完全唔聽人講。你香港啲人啲口罩啦，佢供應到未啊？嗰啲 CSI 口罩去咗邊啊？佢都完全冇交代過。啊！你真係呢個人，即係我寧願俾錢佢送瘟神走。唉， 我明白。好多謝張生嘅意見啊！吳婉婷點睇咧？ 首先要澄清翻先 ，CSI 口罩咧就唔系冇交代过，不过咧就系大家接唔接受嘅啫。始终都系讲紧嘅就系到市民嗰个接受程度咯。即系我觉得嗰个按通胀呢个说法咧，系实际上要有进一步解释嘅。 好啊，大家有啲咩意见咧？仲有嘢讲嘅话，1872311。 配合避免不必要嘅外出，并且授权地区政府征用医药品同埋食品等等。安倍強調，無意要求各鐵路公司減少班次，將會同都道府縣密切合作，貫徹疫情防控嘅措施。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亦都再次呼籲民眾留喺室內，又強調喺緊急事態令之下，民眾仍然可以外出購買日用品、到醫院探病，公眾運輸仍然會正常運作。在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早晚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的交通意外了。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的中意外呢仲是处理緊的。龙尾已经过晒丁九桥排到去青屿干线观景台。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的意外呢而家车龙已经排到去青屿干线观景台。 另外粉岭的安全街水务工程完成了，介乎乐东街至到安居街，即是近住贺利士科技中心的那段安全街已经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艺术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在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军营对开，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反方向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的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摆明是 hard sell 呢个节目俾你噶啦，不过唔系嗰个 hard， 系好有心嗰个 hard。 近排我系咪靓仔咗咧？ 系咩？唔觉噃。 试下从侧面睇， 冇分别、啊。 试下企远啲睇， 系靓仔咗、啊。点解嘅？ 因为我听咗《开心日报》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 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要开心，梗系预埋你啦。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系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喺电话里边嘅伍婉婷。 系 啊，刚才我哋讲紧特首加薪嘅问题啦。其实佢就你头先刚才都提过噶啦，就系、是、佢就话。诶，唔系加薪啊！今日记者问佢嘅时候咧，佢都用咗好长嘅篇幅去解释。嗱，呢个咧就系嗱，佢话新闻公布都系咁讲啦，就系、是、按年按通胀嘅定期调整。咁嗱，成个意思咧就系佢觉得呢个唔系加薪嚟嘅，系按通胀嘅定期调整，而且系按既定机制，而且本应系7月1号旧年已经生效嘅，今次咧就摆上立法会个预算案里边嘅其中一小部分嘅。佢嘅意思就系咁啦。啊，佢都即系好中意。即系同人辩论下，拗下定义噶。 系啊，唔系咁事实上咧，就我哋依家好容易地咧，就简单地理解一件事情。咁啊，政策嘅复杂性咧，都需要系去作一个去更清晰嘅展述嘅。咁但系佢啲展述咧，就越讲越复杂。同埋 其 实 按通胀调整咪就系加薪咯。我嘅理解系咪咧？如果你老板话按通胀调整你嘅人工，你觉得喂你唔加我薪啊咁啊？ 唔係嗱，我覺得佢個講法可以咁嘅，即係你話按通脹調整咁啊加咗，咁如果係通縮嘅，我哋今次其實都要減嘅，咁樣係咪好聽啲？ 可能啦，咁但係香港仲未通縮啦，希望都唔會啦。咁嗱，佢仲會講咧就係、是、嗱因為咧今次嘅調整咧就唔係淨係我嘅立法會議員都有份嘅。嗱，剛才就問過阿田北辰啦，喂，你減唔減薪啊？嗱，電話裏邊有鄺俊宇，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啊，鄺俊宇。 系 ，hello， 系你好。喂， 你觉得咁行政长官嘅意思，喂，都唔系净系佢加噶，立法会议员都有份加噶。你觉得立法会议员系咪？你觉得系咪应该都共度时间啊？ 這個、呢个咧，即系林郑月娥一个一贯嘅本色嚟嘅。嗱，我估计咧，即系头先阿田北辰啦，我冇听啦，我估计咧，佢应该都闹到好兴起噶啦。因为咧，大家记得嘛，林郑月娥每次回应问题咧，第一件事。佢一定會諗啊，有邊個同我有份嘅咧？包括上兩年要削呢個長者綜援，當社會有好大反彈嘅時候，就話嗱，你建制派有份投票， 支持我的預算案的，於是乎我就先去削長者綜援。好啦，到今次其實大家知道焦點是什麼呢？個焦點是當那個針對的是領導人的問題，你全球啊，而家你出第二高薪521萬的薪酬，高過習近平，勁過特朗普㗎啦、好啦，大家會問，喂，抗疫防疫的時間，尤其是在個初期，你個林鄭月娥完全冇影嘅，就去咗瑞士，於是乎嗌極都嗌唔到你翻嚟，嗌到你翻嚟又唔肯封關，跟住口罩亦都唔似澳門咁會做配給，甚至做唔到台灣開始口罩生產線咁樣。咁結論係，大家就會覺得，喂，你咁嘅特首真係唔值得出人工俾你㗎啦，都唔緊要，你呢個時間就同大家講，哦，唔係啊，唔好意思，舊年咧就按我基底咧，我要自己加咗人工㗎啦。嗱，我相信咧，呢個係一個取態嘅問題。如果林鄭月娥係佢可唔可以主動話，喂，我唔加住啦，甚至乎我自己直情係自愿咁樣去減薪啦，得唔得啦？其實大家知㗎，我相信即係聽眾朋友都會理解到，冇問題嘅喎，佢做到，但佢冇去做呢個表示。相反，佢俾咗一個更加令到市民係非常之質疑嘅回應，就係話佢話要係喺個情況轉差嘅時候先即時回應。咁原來大家就會問啦，而家唔係香港最差嘅時間咩？你已經有你嘅禁罪令，搞到啲餐廳啊，搞到而家阿吳婉婷都要喺可能喺屋企幫手做節目都唔敢翻嚟啊，有個限聚啊，有 個 成。 唔 係唔敢啊，係香港電台嘅規定嚟嘅，而家係為咗大家嘅安全同健康着想。 你諗下呢啲已經係令到大家好擾民㗎啦。咁所以結論係，其實咧個焦點就唔好成日，即係唔需要大家自己呢啲自動自覺㗎，其實唔使話跟個機制㗎，即係其實。所以我想翻翻嚟嘅問題就係、是、嗰、那個係民心嘅問題，即係我相信大家都個意見好一致嘅，就係喺呢個時間，其實你老實而言，你嗰個嘅薪酬嘅調整，我唔理你跟咩丙類物價指數啦，爭幾多咧？唔係特別多，即係對於成個防疫抗疫而家審緊可能第二階段幾百億，但係嗰個係心嘅問題。你作為一個領導人，一個香港嘅特首。你係咪喺呢個時間，你要展示更高嘅姿態咧？咁樣 係 咪嗱？鄺俊瑤，我又想即係翻翻去個文件處理嘅本身啊。嗱，因為咧佢其實就係話將個調整後嘅薪酬周年撥款咧擺翻喺個預算案嗰度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既定嘅機制嘅動作嚟嘅啫。嗱，我唔質疑呢件事，反而就係我會覺得即係大家覺得佢哋應該要減薪，起碼我同你有個咁嘅睇法啦嚇。咁其實可能佢都係照係有一個咁樣嘅按通脹調整。但你隨即佢就話特事特辦，有個要求係我哋即時就減薪，或者係即時捐翻個薪酬出嚟。如果佢同步咁樣講咧，你哋又覺得會唔會係可能係比較容易接受呢？ 如果佢肯咁樣做，就唔係我哋認識嘅林鄭月娥咯。 點啊？講完， 因為林鄭月娥就好好中意包拗頸嘅。又或者你會見得到咧，就頭先我提過啦，佢最新嘅回應就話情況轉差嘅時候，咁而家唔夠差咩？好啦。在情況轉差先即時再回應，但你看回我們世界各地，其實即因為這個這樣的病毒導致世界各地 的領導人都要紛紛去表態，有領導人就自己用自己做的，不用跟機制我減薪，甚至有人重批那個醫生譜、我本身是醫生的，我做了總統，好了，我做了總理，我現在去前線救人，你會說幫到多少啊？但至少你被人看到你有心。但是现在这个林郑月娥是一个口罩都没有派过给香港人，然后斗我们420多万人工521万成为全球第二高薪的领导人，有没有可能呢？即有没有搞错呢？这样 他有派口罩，他有出街派的，不过不是个个都有啦。 唔係，即係我諗分開嚟講啦，我會覺得即係起碼嗱個特區政府佢做得唔夠果斷係一個事實，但係我哋香港個防疫嘅工作咧，抗疫個工作咧，似乎就唔係算係做得差。但我哋翻翻去就係講緊嗰個即係薪酬問題嗰度咧，其實實際上即係。你哋會唔會都覺得係有啲咩可以再做到去逼到佢哋真係做啲嘢咧？譬如減薪又好，捐錢又好，捐人工翻出嚟都好啦。咁到底係可以點下一步咧？甚或者會唔會立法會議員帶頭話：喂，我哋都減，你唔該就行前一步啦。 首先伍婉婷講得好嘅，其中一個咧就係呢一次即係喺感覺上，至少呢一刻香港守得住。咁然後。我一定要感謝邊個？感謝香港人，包括聽緊節目嘅每一位聽眾。點解呢？因為我哋真係有一個沙士嘅即係好慘痛經驗，咁導致到其實呢一次真係無論係我哋自動自覺戴口罩，有一個社交距離，再到揾口罩嘅時間，好多團體係落水嘅。咁然後呢，到我哋守得住啦，我哋姑且叫上半場，而家我哋唔知下半場係點嘅。 咁所以咧，其實翻嚟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林鄭月娥點可以即係做得更加好，或者佢哋個班子點咧？有我想講，有好多嘢咧，民間好努力都好咧，政府唔做係搞唔掂噶。咁所以頭先我提過啊，即係主持都話，哎，佢唔係冇派過口罩，係，但係你知嘛？即係我其實好擔憂嘅就係有啲較早之前，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就林鄭月娥都宣布過派700,000個口罩俾前線嘅清潔工，二月開始話宣布派，又每個月派，去到三月突然間有消息話唔派，咁結果我哋要喺立法會嘅一個場合去質問局長，喂，你唔係諗住停啊嘛？咁局長嘅回應係仲妙，佢就話啦，我哋諗過嘅，咁而家咧就恢復翻啦。咁你見得到咧，認同嘅就係佢成個抗疫嘅政策上面啦，好多係行慢咗、行騙咗、行錯咗，但係佢冇向公眾去交代，導致到公眾就更加嬲，但係結果就香港人靠自己啦。 嗱，講翻減薪嘅問題咧，我想即係跟進翻阿伍婉婷問，喂，咁你覺得咧，立法會議員應唔應該減咧，帶頭啊嘛，得唔得咧？ 事實上，我相信咧，跟翻個丙類物價指數咧，老實而言咧，我相信喺睇翻個數字咧，立法會議員調整得唔多嘅、哦 嗯， 所以說到底，我相信咧， 你又冇跟，又冇學咗阿林鄭咁樣，其實咧， 佢 又係講調整， 咁物價指數啊嘛， 係啦，咁所以即係人咪講多定少咧，而係嗰個立場態度同埋係與民共度時間個印象啊嘛。嗱、譬如我同你講翻頭先阿田北辰講咧，就話喂，你又拉埋立法會議員落水嘅，咁到時又話係可能係即係政府部門啊。公務員啦，咁又好複雜啦，成件事，咁啊，佢俾到我哋嘅回應嚟嘅，咁啊， 又唔使咁複雜嘅，有心就得噶啦。同埋咧，我都想即係補充一句啦，就係、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今屆咧新當選嘅即係新人上任區議員啊。咁咧其實同疫情都好有關聯嘅。好，而家我啱啱接呢個訪問之前，就同另一個素人傾緊偈，佢哋已經周轉不靈啦。咁點解周轉不靈咧？原來咧話說。即係我哋真係冇辦法，於是乎我哋要墊好多嘅資，我可以去買口罩，然後去派翻俾個社區。咁、事實上呢啲我頭先提過， 唔好講你哋啦，我哋啲落選區員冇資源嘅都係咁樣做啦。 同意啊，嗱，伍婉婷都做過區都明白，但呢個咧其實係個資源同埋有冇心嘅問題。你有心就唔會鬧出呢個政治風波啦。正如講，喂，伍婉婷頭先個分析就係話，喂，佢一開頭。就察悉到呢個問題，就唔好用新聞官嘅角度就話喂，而家咧就未係最差時候先回應啦。呢、這個先係個問題本質啊嘛。咁所以我相信其實嗰個嘅核心咧，都喺翻林鄭娥身上啦。而林鄭娥絕對有決策權嘅，呢、這個我又冇睇得佢太細咁樣咯。 好，明白，唔該曬你，鄺俊宇，唔該曬。邝俊宇是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其实林郑月娥今早回应记者的时候都说都提翻啦，即系当被人质疑佢为什么仲要加薪啊，咁佢就话即系成个问责团队啦，加埋行政会议成员都主动捐咗一个月薪酬俾公益金啦，咁啊吴婉婷一路就讲紧喂唔同噶两回事吓。 是啊，即是事实上我都话啦，是一个政府行为同埋喂我袋咗落你袋你决定可以捐出嚟嗰、那个就係个人光环喎、 哦。嗯，大家又点睇呢？嗱，电话里面呢有袁先生啊，袁生。 唔該，袁 先生你好。 我想发表一些意见嘅啫、因为呢如果喺平时冇事嘅时间呢，恒常机制，咁你政府官员加薪冇人会出声。 嗯。 但係呢而家咁嘅疫情，啲錢係咪應該來支持翻啲普羅大眾咧？同埋一樣嘢，佢哋覺得加得好少10,000元，但係好多基層市民一個月都唔知淨係揾得幾千蚊，佢淨係加都加10,000元。咁我覺得佢哋做政府官員成日都話以民為本，以民為本，佢哋過唔過到自己咧？ 嗯， 同埋一樣嘢。最主要的依、這個政府是依一屆政府，梁振英政府不說了，依屆政府是任政府是最差最差，差到無可再差的。 嗯。 那他可不可以做一些事，起碼被人感覺到他真的為市民，你不要為你你們這麼有錢的人，那些高官你加少少，加少不加人工都不代表是什麼。你起碼做啲嘢俾人感覺到，你真係想為政為市民啦、 啊。係好多謝袁先生嘅意見啊！吳婉婷，我突然諗起咧，聽完袁先生講，其實 老实讲，嗰加嗰少少，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万蚊都系好细数啫。因为相对于成个人工，即系我相信佢哋迟早会做嘅。不过咧，而家咁样俾大家讲完一大轮咧，俾人闹完先至做，同你可能做一两个礼拜，自自动动，我行出嚟堂堂正正话，我而家做，我而家减薪咧。个效果又争咗好大截喎， 吓系啊，事实系咁，同埋再加上咧喺疫情期间，要俾到市民一个信心，政府行先一步，共度时间，同埋咧，实际上你睇下全球嗰啲政府领导啊，全部都系喺呢个时间咧系民望更高，只有我哋系低咗嘅。 比起两个月前都高了一点的了，你说一下林郑月娥的话高了一点的， 高了一点，但都仍然是落后于世界形势。 是那其他的，你看到其他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地区的领导人呢，在抗疫的时候只要正正常常呢，大家都会同心的，大家都真的会支持的，那然后个民望是会高的，就算特朗普都高了的。 是啦，我正想讲就不是正正常常，不正常那些都高了，所以香港更加就要乘机急起直追啦。 好，那电话里面还有黄先生。黄生， 你好， 系你好， 我都话咧，佢咁样讲嘅说话，咩计翻通胀咧？咁要你计翻佢个 performance appraisal， 佢搞到香港旧年咁样样啊，佢减一半人工都不过分啦。 冇得咁计喎，嗱，而家个机制嗱，讲机制啊嘛，冇得咁计。 你唔好 香港， 你唔好同我讲机制。而家如果你要讲正常讲机制嘅话咧，佢就应该要引咎辞职。 啊， 系咪啊？你仲喺度讲埋啲咁嘅说话？喂，香港人都冇对你冇任何期望，你中意加咪加饱佢咯，系咪先？但你唔好讲到咁样样啊！嗱，冇用啊！佢就算加人工都系呢单嘢，同之前所有嘅policy 一样啊，全部咧都系滞后噶。 嗯， 叫佢封关，又系市民叫先。 嗯， 抢口罩，佢啊，我永远都记得啊，佢同香港人讲啊，系唔好戴口罩噶。你净系呢一样嘢啊！你都应该同香港市民道歉啦。 嗯， 仲有一样嘢啊。 系， 你永远做完呢啲嘢咧，就算你而家肯减一半啊，我哋都觉得吓你啊系不情不愿咁做噶，林郑月娥。 嗯， 你明唔明啊？你永远滞后噶。喂，仲有我想话咧，呢、這个客席呢个嘉宾咧，佢唔系以前嘅区议员嚟噶。 系啊系啊。 系你好。 有样嘢都几好喎，系嘛？你就算冇得做，你都攞钱出嚟。帮香港人啊买口罩嘛，系咪啊？ 呢、這个都系，我谂好多人都做紧呢样嘢嘅，就唔系净系讲 个。你哋澄清一样嘢啊！林郑月娥攞翻就派嗰啲系政府 CSI 嘅口罩嚟噶，唔系嗰只暗袋出嚟嗰啲嚟噶。 嗯， 我哋几多自己去破口罩捐翻俾人哋啊？ 系、 嗯， 我谂香港人系喺呢方面大家做得很好嘅。 所以香港咪咁样咯，佢明明唔啱、做得唔啱嘅。 嗯， 你自己都唔，你都仲要包庇佢？ 嗯。好，明白，多谢黄先生的意见啦。黄先生都即系总结咗喺呢几个月以嚟咧，即系好多嘅滞后啦，系啊，嗰种滞后又的确系嘅，因为尤其系譬如今次，如果你真系最终要减薪或者再捐更多嘅薪酬出嚟，或者最终系话哦唔加薪啊咁俾人闹完一轮之后先至做咧，又俾人一种滞后嘅感觉。 系啊，政府要凸显佢嘅高度气度同气魄噶嘛。 是啊，咁同埋刚才黄生都提到啦，就係话即係佢叫人唔好戴口罩。咁其实当时嗰个场面呢，就係佢讲緊公务员体系里面啦，即係佢讲緊公务员嘅，咁就叫人唔止唔好戴咗都要除返啦嘛，就係讲緊公务员里面佢啲办公室嘅人。係啦，咁当然啦，而家大家都知道呢，就係即係当初香港人全民戴口罩，政府都未叫大家戴口罩嘅时候，大家已经好识做同埋好有意识地戴口罩呢。其实而家欧美国家啦、世卫啦都开始话，咦，其实系要戴嘅，其实系要戴嘅。佢哋之前咧都话，净系医务人员先至需要啦。咁而家都开始改紧口风嘅，各个地方都开始改紧口风啊。吓， 冇错。 新冠肺炎确诊嘅数字咧，继续系上升紧噶，唔少人咧亦都担心啦，公营医疗系统咧嗰个压力啊。其实距离成个医疗系统嘅崩溃啊、爆啊几远？医管局临床传染病治疗专责小组主席曾德贤医生， 而家当然未到啦，咁我亦都唔希望呢样嘢发生啦。咁如果到一个地步，我哋真系成个医疗系统都好大压力嘅话咧，除咗话一啲隔离设施，咁翻屋企就系唯一嘅选择。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香港特区的第一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 30年过去，有关基本法的争议有增无减，主要是有些人根本没有接受回归的事实，不断在基本法的字里行间转空子。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疫症之下，我想每个香港人的生活都很大改变。 是 吴婉婷，这样我想其中一些比较大改变都是一些譬如退休人士，平时都会成日在家里又逼啦，可能对住家人又会有嗌霎啦，甚至听闻是即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家暴家庭暴力都多了。是啊， 有些地方直情是即日对夜对就离婚申请多了。 是啊，这个我想即慢慢都会成为一个即现在在家居隔离都可能是或者大家屈在家里越来越大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你出街有很多长者习惯在一些空地公园里面捉棋，现在是大问题。因为警方一连两日发出违反限聚令的告票都是一些类似的情况。最新的一单就是沙田沙角村，就13个男女在一个平台外面聚集，就收到告票，就收到警方的告票，每人罚2000元。当时就他们在围住玩啤牌。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叫长者可以去第二道呢？长者说很闷，闷到发慌，那又怎么办呢？电话里面有沙田区区议员陈少阳。陈少阳你好。 是，你好， 你好，陈少阳。 你看到现在在屋邨或者在平台空地公园这些老人家聚集的情况有什么不同了？ 其实呢，即自从这个限聚令實施咗之後咧，沙角係有兩個黑點嘅，不嬲。咁一個喺地下，咁就已經房署係圍封曬啲象棋嘅棋盤，咁其實已經冇人聚集噶啦。咁但係另一個位就係琴日即係警方上去發告票嗰個位咧，其實就 keep 住呢一個啦，即係由實施咗限聚令到而家，其實個人數都冇乜減少嘅。所以其實即係個分別都唔大。 佢係封唔到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 佢係連啲捉棋嘅台都封埋。 佢係用啲嗰啲膠帶綁住咁樣咯， 即係危險嗰只，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其實你夾硬入去都得嘅，咁但係佢哋即係下邊房署棋盤嗰啲就封住咗，咁但係上邊呢個近中銀呢個沙燕樓社區會堂嗰個位咧，就因為一個 open area， 所以就冇話點樣去封住咯。 你覺得嗱，而家嘅警方嘅一啲嘅勸喻措施如何咧？嗱，有好多嘅老人家就话：喂，真系好闷，日日屈喺屋企。又或者都未必，有阵时好多屋企都未必话成日可以成家人聚喺度，会好多拗叫嘅。咁点咧？嗬？ 嗱，其实坦白讲，因为即系如果以沙燕楼呢个为例咧，因为佢嗰个位置就真系比较开扬嘅。咁其实即系你话，如果有个规例系四个人咁样，但系。即係會唔會係可以做到個效果，就係啲人隔疏啲嚟玩？咁但係我諗，即係你哋都可能都知道，就係如果長者玩咧，佢哋就中意圍住嘅，即係好中意打牙教，又話要咁樣出，要咁樣出咁樣，咁樣圍觀就反而就成日都有呢個超過四個人嘅情況出現咯。咁但係究竟你話家庭嗌霎啊呢啲，其實都香港即係特別沙角村呢啲老屋村咧，其實好多都係個單位比較細咧，其實都冇得避免，都冇辦法。有啲街坊都真係好坦白同我講話，佢真係唔想喺屋企，所以佢先落嚟。咁但係佢哋個問題就係因為佢哋唔戴口罩，係唔肯戴口罩，或者可能我成日呢個限聚令實施之後，我都每日上去睇嘅。我亦都有勸過佢哋，同佢哋講話：喂，坐開啲啦，喂，戴口罩啦。咁但係其實都遇到啲比較唔禮貌嘅對待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佢哋自己要諗清楚，要點樣去喺呢個抗疫下面去。做咯， 即系佢哋系唔系唔知嘅，你甚至乎你哋啊，或者可能沙角村都有其他嘅社会服务单位啊，都有喺度即系有劝下外展社工啊咁样噶喎， 系啦，不如我哋一阵新闻之后翻嚟再倾多阵啦，阿陈少阳，好嘛？ 冇问题， 好，我哋一阵再倾。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935宗。玛莎百货唱 K 群组增加至到4个人受感染，另外有4个人属于酒吧群组的第二代传播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一名住在湾仔益城大厦的新增患者并没有外游记录，但是同早前两个确诊患者共用一个洗手间。一名住在油麻地廟街的尼泊爾籍孕婦亦都確診，暫時未知道感染源頭。衛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家慶主動交代，當局將一對尼泊爾籍的父子的檢測報告搞亂了，錯誤將沒有確診的父親送院，正安排確診的仔送院，他就此致歉。瑪莎百貨多名員工確診新型肺炎，英國瑪莎宣布全線香港分店和尖沙咀辦公室現已暫停營業或者辦公，直至到另行公佈。公司上個星期五接獲衛生署通知有員工確診，他們曾經在荷里活廣場、黃室堡、順德中心、灣仔分店和尖沙咀辦公室工作。瑪莎說正進行全體員工出勤內部調查，追蹤員工過去14日的工作行程，過去14日和確診者有緊密接觸的員工已經接受隔離。衛生防護中心今日公布，瑪莎百貨職員群組多3個人確診新型肺炎，他們曾經和昨日確診的48歲患者一起到銅鑼灣 CEO New Way 唱卡拉 OK， 當日8個人一起聚會，暫時有一半受到感染。政府公布東涌線延線預算建造成本大約是187億，預計2023年動工。新增的東涌東站、東涌西站和相關鐵路段在2029年完工。政府邀請港鐵展開規劃和設計，港鐵說歡迎。香港運輸研究學會資深會員洪永達認為工程的難度較大，認為造價合理。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民建聯議員陳恆斌批評，東涌東新填海區預計2024年開始被人入住，政府交通規劃再次落後於居民的需求，做法不理想。商務及發展局在較早之前指港台的節目對 Pulse 的表達有違一個中國原則。在立法會財委會特別會議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認為節目的整體表達令到他覺得有違一中原則。邱騰華出席會議之後回應提問的時候說，當局認為港台在節目上的處理有違一中原則，不是節目內個別的鏡頭或者提問，而是整個節目，節目需要經過策劃和製作才可以播出。被問到有關問題應該怎樣發問，會不會要求相關記者請辭或者要求節目下架，邱騰華說這個是廣播處長作為港台總編輯的責任，要交由廣播處長處理。至於會不會要求廣播處長梁家榮提早解約，邱騰華說政府部門首長工作表現是怎樣，政府內部有機制處理，他不公開評論。在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多雲，明天早晚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緩東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回升，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星期日天色好轉。現在氣温19度，相對濕度 85%。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屯门一带的交通先，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交汇处快线那里之前有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了，不过都是很多车，龙尾去到丁九。另外现在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慢车，龙尾差不多去到金竹角附近的。之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交汇处的意外事故就清了场，不过都是多车，龙尾排到丁九的。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回复畅顺，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飞林明道，西行龙尾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 红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比较多些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咧，窝打路道龙尾近油站，龙翔道嘅龙尾喺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就回复畅顺啦。将军澳隧道而家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多车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融凤书健康中心附近。咁新界嘅路面咧，荃湾路去屯门近住环宇海湾一带咧多车噶，龙尾去到葵涌道。屯门叶旺路就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啊，叶旺路来往方向近住天后路一段咧，继续系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嘅揸车嘅朋友咧就要改道行驶。粉岭安全街就之前因为有啲紧急水务工程，跟住荷利士科技中心嗰段咧曾经有封路措施，封路全部开翻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 中大沈祖尧教授， 各位 Dirty Team 嘅同事，你今日嘅辛劳同埋奉献，喺我哋社会上面每一个人都看在眼里。疫情有一日终会过去，美好的回忆一定会留在我们的心里面。 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家书，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4月7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警方有关呢个限聚令啦，发咗嘅两宗案件啦，共十几宗嘅告票啦。咁其中都系针对类似嘅情况，就系喺啲屋邨里边咧，一啲老人家聚集喺度捉棋啊、玩 pair 牌咁。嗱喺电话里边咧有沙田区区议员陈少阳，咁仲有我哋嘅评论员伍婉婷。伍婉婷。 系你好，你好。 系啊，吴宇婷，刚才你有问题嘅。 系啊，陈少阳啊，嗱，头先咧你就讲到咧，其实你都有经常上去劝喻嗰班，即、就、系、是、你所谓嘅黑点啊，就经常有一啲大量人士聚集嘅地方啦。咁其实你去劝喻佢哋嗰个态度亦都唔友善。咁而其实我所知道嘅咧，沙果村其实都应该有一啲社福单位。咁有冇一啲社工啊，或者一啲义工啊朋友咧，都有去劝喻？似乎如果系咁讲，佢哋唔系唔知有呢个限聚令。而是他们没办法去执行的、 我相信他们是知道的，同埋、即据我了解就不计寻日应该警方都上过去劝过他们的之前、所以我相信他们是知道，同埋应该来来去都是那一班人来的，是啦是啦， 即是劝过之后才票控的，就不是说一来就票控。 有报道就说之前劝喻过的了。 因为呢其实就即市民的观感呢就会觉得，喂，这头我们先看到有个报道啊，四十人聚集酒吧都不拉，跟住转头又有市民十三个被人出了告票2000元，那那个印象是很差的。那你这样讲呢我明多点了。 咁、但係陳少陽，咁你覺得譬如喺呢個環境裏面你能夠做到啲乜嘢呢？即係話喺好多老人家其實佢哋有需要可能出去唞下氣呀，即係都係要玩下有啲嘢做呀咁樣。咁有冇辦法勸佢哋不如分開啦，四個一組咁，有冇咁嘅位置呢？有冇咁嘅設施呢？ 坦白講，其實嗰個位呢，即係嗰個 area， 即係以佢哋嗰個聚集人數呢，如果佢哋肯忍一忍，即係淨係四個咁樣玩呢，其實絕對做到嘅。咁但係就係佢哋就好鍾意去圍觀呢，咁就變咗就可能20個人玩緊同一盤，咁就變咗有個問題出現。咁而家就係呢個情況，而 which is 我上去勸過，咁可能我嗰一刻有時佢哋會有啲好心啲嘅，咁佢咪分開。咁但係其實你半個鐘後再上去，其實佢哋都係聚返一齊。 我又在其他地方看到有些第二個做法，當時我都覺得即很荒謬的，就是剛剛開始限聚令的時候呢，我就在鲗魚涌見到有一個經常很多老人家聚集的地方呢，就是民政處的膠條圍起了，是將一些平時被老人家坐的休息的凳呢全部翻起曬的。咁我當時就覺得係點解咁斬腳趾避沙蟲嘅做法啦？咁但係依家諗翻轉頭，喂，你寧願咧就嘥少少公帑去拆咗啲凳，好過咧到時咧就要令到市民咧就無端端又收告票。咁你會唔會陳少仁？你會唔會覺得呢個做法可能喺你沙角村會可以比較有效執行？ 其實嗰、那個 area 已經係冇凳噶啦，嗰啲凳係 拆咗添㗎啦，已經都。 本身是啊，本身已经是很少凳，同埋系嗰啲凳系唔知边度搬过嚟噶。 哦， 系啊，我怀疑系佢哋自己搬嘅。咁、所以就即系你话你嗰个方法，我又觉得未必用得着。反而我可能咧就即系而家科技咁发达，我就可能真系教下佢哋下载一啲玩棋嘅 apps。咁你冇辦法，一定係冇你面對面玩咁好玩嘅。咁但係其實有好多人都好鍾意玩嗰啲即係上網即係電話嘅 apps。我希望可以減到一部分人喺度聚集。其實最重要都係令到佢哋聚集嘅時候呢真係要戴口罩。但係 which is 呢啲長者好多時候都唔戴口罩，所以呢個就好容易有呢個細菌同埋病毒嘅傳播。 你剛才話都會去勸下啲長者戴口罩啦，咁 係 可唔可以講下即係你嘅遭遇係點呢？ 我試過，因為佢哋係有口罩戴住咗，但係就除低咗嘅，即係拉落嚟， 箍喺下巴嗰度啦， 見到個字。咁我咪同佢講話，你戴翻我個口罩啦，咁樣。跟住佢就一句粗口埋嚟話，我都冇事乜乜乜，就算我七十幾八十歲中都冇所謂啦，咁樣啦，咁樣嘅回覆咯。 係 啊， 係啊，呢樣嘢好難說服佢喎，係咪咧？ 戴口罩係啊。咁所以就最好真係勸住佢哋返屋企留喺屋企囉，同埋既然而家呢個政策其實又灰色地帶又多，同埋都唔知警方佢個執法一時就會勸下你，一時就唔勸你，咁所以其實都有時我諗啲街坊都有啲無所適從。 會唔會有好 先先講話其實係勸咗先至出告票㗎嘛，呢個 唔係同一日㗎。 哦，唔係同一日。 之前嗰日㗎啦， 琴日定係啦，之前上個禮拜就有勸，齋勸冇告票，但係琴日就直接拉囉。 嗯， 就唔系同一日嘅， 嗯，好，明白，唔该晒你，陈少阳，唔该晒，系陈少阳咧，系沙田区区议员啊。咁我谂好多朋友咧都可能有陈少阳嘅遭遇啦，即系劝啲长者你戴个口罩戴好少少啦，或者系多啲时间戴啦。咁好多时都系呢一种反应嘅，即系唔怕，系冇事嘅。有事咁咪都七八十岁咯，有乜所谓啫？咁呢种口吻啦、 啊。我又调转，我嘅经历咧就系好多老人家反而我去接触嘅咧，就好多系好担忧啦。佢哋只系唔够口罩，惊唔够口罩啦，可能一个戴几日啦，甚至乎系唔敢落街咯。 嗯，我谂即系嗱。即不同的人都有啦，即大家不同反應都有啦。咁我又見到有好多老人家咧，係譬如戴個口罩嘅時候，往往咧就好中意即係箍喺個下巴度嘅，然之後好多時咧就隻手咧就周圍去摸嘅。咁我諗呢樣嘢又係要即係緊記要避免啦，因為即個口罩就係隔住咗啲病毒噶嘛，即可以話個口罩表面係好污糟嘅，你唔想掂到佢嘅，即隻手周圍掂嘅話咧，其實係即令到口罩冇用啦，甚至可能積咗好多病毒喺度，你隻手掂咗，跟住又掂自己個口，掂自己個鼻啦，咁就麻煩啊嘛。 我估呢個問題就唔係淨係長者嘅，即唔同年齡嘅人都會面對嘅。不過我就想講多少少個限聚令嗰度咧，其實係似乎依家係各區咧都有自己唔同嘅做法，譬如我頭先分享，我喺鲗魚涌見到有咁嘅情況啦，甚至乎喺山上面咧，我都見到已經係啲燒烤爐係圍起曬嘅。咁但係即係我正如剛才同阿陳少仁分享嘅時候，我都話，我見到啲凳拆起曬嘅時候，我覺得呢件事實在係好無聊嘅。當時係覺得，但係隨後我諗，即係政府喺呢件事上面都叫有心，自己使少少公帑好過係啲老人家唔知情底下坐咗落去。 系，咁我都见到喺即系去行山嘅时候咧，有好多我觉得都几偏远嘅一啲烧烤位置咧、 啊， 都封晒嘅。 系啊，系啊，仲要系好早、哦，即系啱啱班令底下，第二日咧，我行山咧就已经见到啦。即系可能系佢哋系通宵去做嘅呢件事系。 系啊，不过嗱， 呢一啲嘅情況咧，或者好多長者嘅反應，你見到咧，譬如話呢啲叫人唔好聚埋一齊啊，唔好消遣啊，或者只能夠維持喺兩三個人，最多四個人咧，有陣時真係唔知道可以維持幾耐，因為好多人會覺得好悶啊，唔理啦。似乎都有唔少嘅呢啲心態出現咗， 係啊，個情緒困擾好大啊，同埋即係有啲直情係唔敢叫仔女翻屋企同佢食飯，咁、但係你仔女唔見一個禮拜，唔見兩個禮拜，你已經攞攞亂㗎啦嘛，咁、再加其實即係有一啲報道啦，我都係好想去講嘅，就點解可以有一個四十人嘅立法會議員帶住四十人嘅喺酒吧嘅聚會咧，係、可以有警方進場去睇完之後行翻出嚟。冇票控，然后呢可以政府又话唔回应个别事件。 因为我諗都个即係陈淑庄啦讲緊，咁佢嘅讲法係话因为已经嗰个酒吧呢係闩咗门嘅，半落闸嘅，咁係一个私人地方嚟嘅，唔係公开营业緊囉。 咁就麻烦啦、其实呢所有嘅酒吧食肆啲老板、员工高层呢都好多老友嘅、个朋友仔嚟话我哋当一个私人地方，当你呢度係私人地方咁样自己搞聚会嘅话，咁咪又係冇咗嗰个限聚令意思囉。 今日呢就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出嚟喺度解释嘅时候呢，都有记者问过佢就冇直接答嘅，咁但系嗱，我自己谂嘅就 系， 如果一间食肆我闩咗门，我唔系公开营业嘅话，咁就系咪属于私人地方咧？系噶喎，应该。 咁但系嗰个都系一个四十人嘅聚会，即系同埋其实如果系立法会议员要执行职务嘅话，其实点解唔喺立法会议员嘅办公室咧？或者你油尖旺都可能有其他嘅议员办公室、社福机构或者个别机构可以借噶嘛？ 因为佢就讲陈淑庄嘅讲法就系话，即系嗰度已经闩咗，立法会个办公室闩咗啦，已经即系夜晚嘅时候。 我谂我哋地区好多办事处咧，就啲锁匙系揸翻喺自己个议员嘅手上嘅，咁就唔系讲紧话系立法会个办事处去到咁远吓，你喺油尖旺。 不过呢个就牵涉到究竟而家嗱，譬如话我喺屋企，我要招呼四十人咧。喺而家嘅即系呢个限聚令里边咧，就管唔到嘅，系讲紧公众地方嘅啫。 系，即系睇下大家接唔接受嗰个说法咯。系。 咁好啦，跟住电话里边有李太啊，李太。 系，你好啊， 请讲李太。 嘉宾，李太，你哋好啊。系啊，我想讲讲头先嗱，你哋讲开陈淑庄嗰单嘢咧，咁我觉得佢咧，佢身为一个议员啦，咁你应该戴好头先啱噶嘛。而家政府提倡话。即係喺公眾地方啊聚集咧，唔好多於四個人啊嘛。雖然你而家係喺你嘅私人嗰個地方，我覺得佢咁樣做法咧，有意咧就同政府唱對台嘢咯。我覺得佢咁樣影響係好大嘅，俾香港帶嚟大家慫恿咗啲人咧。多啲人聚集都唔怕嘅，但係呢個疫情係唔係分政治噶嘛？我哋一定喺呢個疫情裏就要打低呢個疫情，就係我哋嘅敵人。點解喺呢個環境之下，我哋大家唔控制下喺呢方面嘅聚集嘅時間咧？控制大概我當佢一個月咧，而家14日有可能都仲會加翻落去次。咁我而家我睇到咧，個沿途上睇到好多公共屋邨咧，有啲私人嘅樓宇嗰度咧。都唔止四個人集中喺度玩嘅，嗱，好似正如我嗰日我沿途行咧，啟業村啦、平石村啦、彩虹村啦，到度都有嗰啲老人家，成班嗰啲男男女女咁聚埋一起喺度嘅，有啲捉棋咧，有啲喺度咧做玩啤牌嘅，有啲唔戴口罩添，咁咧就有啲人喺旁邊做旁觀喺度睇，真係好多人，咁同埋仲有仲係見到有啲。即係嗰啲咁嘅姐姐啊，一班人都係聚埋一起嘅。我覺得係咪政府喺呢方面嘅立令唔夠嚴苛咧？你睇人外國一封直頭咗，啲人出去咧捉到咧就打噶啦，打腳板底啊，又打啊咁成。你睇到啲而家人哋傳出嚟嗰啲片段啊， 咁呢個某啲國家啫，某啲國家啫， 係。但係而家呢個疫情，即係人哋點解會咁嚴厲？都唔会咩，我就希望我哋减少一宗啊，单宗啊，而家有啲留守翻咗嚟之后，都已经多咗个案啦。我觉得一定要严惩啊，政府。 好多谢李太嘅意见啦。咁啊，刚才李太讲到即系。喂，你行出街要俾人打嗰啲咧，都係我諗係一啲個別事件啦。某啲國家會有啲咁嘅做法啦。咁但係即係大部分你見到歐洲嘅都係告你㗎啦。如果要做嘅都唔會話打你嘅嚇。 係，同埋即係事實嗰個情況就係我哋都要每個地區按每個地區嘅情況嘛。我哋香港人相對地自律嘅，仍然係。 CIBS 准备一二三过 第二十八季节目社会服务及创新， 一个令大家都热爱广播嘅节目， 全民造声。 少数族裔 Sahibic Architecture Window of Literature 以及由社区人士或团体自选的题目， 一班人围埋坐低，除了开台还有什么组担凳仔， 每晚八点 AM621 亦都可以网上收听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最后十分钟的时间，我们转一转话题，吴婉婷，有关一宗就是所谓大声公袭警案，就是主角就是时任的立法会议员欧乐轩，他在去年七月的时候一个凌晨在油麻地的冲突里面，他拿着个扬声器，即是大家见到那些大大旧的，即是大声公，就在一群警察前面就叫啦，咁结果咧就系被控告咧袭警罪嘅，咁嗱，裁判官咧就琴日嘅判决咧就认为佢两项袭警罪名系成立嘅，咁其中咧就系佢袭击两位警员啦，但系大家留意到嘅就系、是、其实咧就冇身体接触嘅，咁其中一个警员咧就系因为咧就话俾佢大声公嘅声浪咧导致佢嘅耳部不适，急性嘅听力受损啊，咁咧就虽然话复诊之后已经消退，咁但系咧裁判官都认为呢个系袭警罪名系成立嘅。嗱，咁喺电话里边咧就大律师公会执委谭俊杰喺度噶，谭俊杰你好啊。 诶，两位你好。 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法律嘅语言咧，咩叫袭击，同我哋普通人去理解袭击系会有啲唔同嘅。嗱，呢一单案件其实嗰个袭击嘅意思可以睇到系啲咩意思喺法律上？ 法律上呢，其实襲擊呢是可以有殴打或者一些技术性襲擊，其实呢是需要有身体接触的，但是可以不是直接的。咁所以呢，其实之前都有两宗呢关于示威的案例，一宗都是大声公的，有一宗就吹口哨，咁就都是话呢这样呢都可以构成到一个殴打的。咁當然啦，即係襲擊警察，就當然都要有意圖襲擊警察啦。咁嗰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咁但係呢就唔會話哦，因為冇身體接觸，淨係去影響聽覺咧，就唔可以構成襲擊咯。 係嗰個元素係需要啲乜嘢先至構成襲擊啊？ 如果因為呢個係襲警罪啦，咁就首先要有即係有襲擊啦，同埋要有一個意圖去襲擊個警察嘅。 但是那个袭击的意思，即是说意图令他的身体受伤害，或者是根据今次见到裁判官的那个判决呢，其实那个行为有针对性，或者是令到警员忧虑人身安全受侵害，都是算的，是吗？我有冇理解错咧？点理解咧？呢句说话 系嘅，即系其实都系要嗰、那个即系袭击系咩咧？就系、是、要超出咗一个可以接受嘅行为啦，标准嘅行为啦。咁跟住亦都系要令到佢受惊啦。咁但系所以其实要睇几样嘢咯，即系好似我头先咁样讲，就唔需要真系有我哋可能平时觉得嘅一啲嘅身体嘅接触嘅，即系你。在他的即是当年那宗案件呢，就是有个人用个大声公特登在那个警员隔离呢，是拿个大声公嗌咁样，咁向住他的耳仔嗌咁样，咁其实都已经可以成为袭警的了。咁但是呢宗案件就那个即是那些片段啦，就当日就未必是直接向住的耳仔，咁所以可能最重要就是他有没有一个意图咯，他究竟是因为那阵时我记得是一个即系好似有啲即系喺个警方嘅防线前边，咁佢就系一位议员，咁后边亦都有啲记者啊、示威者啊等等咁样啦。咁究竟佢系只系同紧警方系去交涉啊，定系佢有意去袭击，即系用呢个声量去袭击个警员？咁我谂呢个先至系嗰个呢单案件最重要嘅一个即系要裁断嘅一个样嘢咯。 系嗱，咁仲有就系另外一个警员啦，因为两宗袭击罪啦，其中另外一个警员咧就话，即系当时欧乐轩就向佢叫魏俊仔叫咗三次，跟住用扬声器咧就敲打佢嘅长盾， 令到佢受驚，係啦，長盾令到佢受驚咁樣。咁究竟即係譬如呢一個都係成立㗎，都係襲擊罪名成立嘅。嗰個成立嘅原因係乜嘢呢？你見到即係而家裁判官嗰個理據裏面，即係受驚係咪都係其中一個？ 佢要嗱受驚係要即係要證明到啦。咁啊，但係最重要都係嗱嗰陣時裁判官嘅講法就係因為佢有呼喊魏俊仔等嘅貶義嘅字眼啦、力度啊、神態啊、聲線啊、行為，即係所有嘢睇曬之後，覺得佢係一個襲擊嚟嘅。咁但係我相信即係最重要同樣啦。就是他敲打那個盾牌，是當時歐樂軒是不是有心去敲打那個盾牌去襲擊個警員、當然如果你說你是有心去襲擊，不會說因為個警員啊，我剛好你想打我，我用了個盾牌來擋，那你就不算襲擊的，這個我想大家都會接受。但是究竟那時他是有沒有心去敲打個盾牌啦，他不小心碰到啊，還是他是蓄意去敲打個盾牌因為想襲擊個警員啦，我相信就是這宗案件的重點。 哦，即係話其實如果喺成個案件裏面係冇身體接觸嘅，咁其中即係用個大聲公去敲打個盾牌，其實敲打個盾牌本身係咪已經可以係告得入襲擊嘅？ 佢如果敲打個盾牌係去意圖襲擊個警員咧，咁其實係可以構成到呢個襲警罪嘅。 即係意圖就得㗎啦，即係唔需要一定係結果有身體接觸嘅。 係啦，即係因為例如。如果有人想襲擊個警員，咁唔會話哦，咁啱我擋到，咁就唔算係襲警㗎，係咪？咁但係最重要係咪有一個咁嘅意圖咯？ 咁剛才你都提過咧，就係即之前有個案例，就係話有一個建築工人喺警員嘅耳邊吹口哨，咁都即係其實都係襲警㗎啦。咁嗰個案例嘅意義係咪就係話，即一來唔需要有身體嘅接觸啦，二來係即就算聲音都係可以係一個襲警嘅途徑咯。 是啊，咁因为嗰个就係向三个警员吹口哨，咁个法庭都係话其实襲擊呢係未必一定要係一种直接嘅身体接触囉，只要用你个声浪係会影响个听觉嘅，嗰、那个係一个巨大嘅声浪嚟嘅，咁就会可以构成到襲擊㗎啦。 咁但係其实依家讲緊嘅係即係两单呢都係警员啦，咁会唔会其实係面对住警员嗰、那个即係嗰个对象呢，咁嗰、那个佢嗰、那个个公职人员嗰个权威性都係个控罪嘅考虑一个好重要嘅理由呢，佢係執法期间嘅執行職務期间。 嗱咁嘅即係襲擊呢，就无论你係襲擊任何一个人呢，都要證明剛才那樣東西，即是其實你吹口哨呢，雖然那宗案件都是關於一個警員，但是除了吹口哨對一個市民呢，如果是一些即大家接受不到的聲浪呢，都會是算是一種襲擊來的。你說襲警是不是會比平時襲擊即普通的襲擊呢是重呢，那案例呢是說呢襲警呢很多時那個判處的刑罰呢是可能比襲擊一個普通市民是會重的。 我想问啦，呢一单案咧，譬如话呢一个案件，如果唔上诉嘅话咧，系咪会成为个判例咧？系咪会成为案例噶？ 佢因为佢只系喺呢个地方法院啦，咁啊，所以咧佢就唔会成为案例嘅。但系如果佢上诉嘅话咧，咁就会成为案例咯。 咁但系之前嗰个就系因为即系话口哨喺警员耳边吹口哨嗰次成为咗案例，系因为喺。佢是上诉期间的一个是有 一 个判决， 是一个上诉的案件，所以是高等法院的一个决定来的、那个、 好唔该晒你，明白，唔该晒谭俊杰，系谭俊杰是大律师公会执委啊。 佢都好清楚咁解釋咗俾我哋聽咧，即係今次呢個案件嘅情況啦。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個人咧就會咁睇嘅，即係我覺得喺嗰個示威遊行裏面咧，我哋最重要個目的咧係咪要向住呢位警務人員去表達咧，定還是我哋向大眾表達我哋嘅意思咧？呢個係我自己睇個案例俾到我嗰個感受咯。 咁啊，歐樂軒嘅即係代表律師就即係。就係講法咧，就係話佢嘅動機就係唔係傷害警員啦，就 建議法庭咧就考慮判處社會服務令或者罰款嘅。咁啊，歐樂軒咧就佢自己就有個回應啦，寫咗一篇文章啦。咁佢就話即係都希望去日本咧就完成個博士課程嘅，因為佢準備去日本咧就係去讀博士課程，咁就即係亦都唔希望受到影響啦。咁啦，咁而家咧就係雖然話係罪成，咁但係咧嗰個判刑究竟係點咧就仲未知道嘅，使唔使坐監定係社會服務令咧就要押後宣判嘅。好，今日唔該曬吳婉婷，拜拜。